沉溺之前，沉溺着真，能过世间。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9，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时间咧，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啊，硬系唔知点解好似有啲又唔系话好湿，不过感觉好似啊涩涩地，唔知点解咧，可能我个人嘅问题啊吓。不过唔紧要，咁啊见到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空气方面二，即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咁啊二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有啲多云啦，又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日间部分时间又有阳光啦，以及相当温暖。所以话咧，今日嘅天气咧系大集会嚟嘅，咩都有啲咁啊。又系咪一件好事呢？可能都系噶。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有句说话叫做，哎，过到人就过到自己。过到人过到自己呢，其实呢是牵涉了两把间尺在这里。人家把间尺，自己把间尺。有很多叫做啊都做得不错的人，他们会这样想的。这两把的尺呢，个问题就是你想哪一把尺高一点。如果是人哋把尺高啲嘅话咧，其实你可能系对自己太过马虎啦。如果系自己把尺高啲嘅话咧，你可以话对自己严谨啲，对自己苛刻啲。不过咧，你就会发觉原来对自己把尺高啲嘅话咧，咁啊你对人嘅要求唔会太多，唔会成日问，唔会成日希望喺人哋身上面得到啲乜嘢，而系希望自己付出啲乜嘢。这个就是个关键位了。如果这两把尺的话，你自己心里面想一想，我哪一把尺会放得高一点的呢？放得高一点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想做好件事，我想得到大家的认同，我想对得起自己也好，或者如果自己把尺高一点的，我真的很想很想呢，就是拿个心出来做件事，咁系绝对值得赞许嘅。如果你放喺把尺喺人哋高啲嘅，咁你嘅心态出发点又系啲乜嘢呢？我懒惰，我觉得人哋做得比我好，喺呢个时候啊，希望人哋付出多啲，之后就我付出多啲，啊咁又得嘅，冇理由咧一个人赢晒或者人哋赢晒嘅，有来有往，踢波咁样噶嘛，打篮球咁样，我加下波，你又加下波，咁咪一齐 win win 咯。所以咧，大家可以谂下，到底呢两把嘅尺，你自己的摆位又是怎样呢？ 尘埃飞上天上，泥沙冲向海洋，尘埃的渺小，泥沙的渺小，谁弯腰去感伤？明知不够闪亮，人生不会气长，谁盼优秀奖？谁衷心拍掌？亦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我亦留住自己。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动。 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仍必须冲上。头如何无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谈长期谁下去，永远抬不起。决定我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目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涯到死。残余能量上有半格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宝箱。但谁拼命，这是霸气。 早晨的时候，一首歌陈柏宇对得起自己。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些人看电影、看图画，都会将个重点摆在一些小枝节上面，我们就会说它错重点。不过留意一些小枝节呢，有时候都是挺有趣的。等我考一下大家，在一些迪迪尼的卡通人物里面，即是譬如米老鼠啊、那只鸭啊，甚至是很高那只狗啊，他们呢手上面都是戴着手套的、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这一个共通点呢？为什么他们在早期出场的时候都是戴上手套？有什么特别原因的呢？给几秒时间你们想一下。时间够。什么？因为犯案的时候不会留下指纹，他们这么天真无邪，怎会犯案才行？好了，开估了，原来动画电影早期推出的时候，画面都是靠手工去到绘制，戴上手套呢就可以减少勾画人物身体以真细节的时间和功夫。而当时正正是处于黑白电影的年代，黑色的身体和手很难以去到区分，而手套呢就能够凸显到色彩的对比，亦都能够让角色更加人性化。我估都冇人想喺动画之中见到一隻真实嘅老鼠手啩。随住制作电影同埋动画嘅科技提升，所花嘅功夫减少，手套就由于深入民心而继续被保留落嚟啦。讲到呢度，唔知道你又会唔会有另外一个想象，到底呢啲卡通人物除咗对手套之后系点嘅样嘅呢？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your heart desir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face I never knew. But now from way up here, it's crystal clear that now I'm in a whole.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吹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吹自由，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出面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7%嘅早上。如果你同一个人倾偈倾得好舒服，其实并唔代表佢就系你嘅知己，有可能佢只系向你有好多好多嘅包容。佢嘅 EQ、IQ、佢嘅格局啊，可能好多咧都系好啱你。所以你讲的说话他都接得住，你的感觉他也都可以产生共鸣，甚至他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可以打进你的心里面。很有可能他只是讲着一些很平常的说话，做着一些很平常的事情，只不过在你的圈子里面找不到一个好像跟他一样的人。 所以当你遇到一个你认为同你天作之合，千祈唔好太快投入入去，千祈唔好觉得佢系全世界最特别，因为呢个可能系一个嘅错觉。毕竟同佢倾偈嘅人，你可能系其中一个，而唔系唯一一个。在人生里面要找一个知己，其实真的很难，非常之困难。其实能够帮助到你，当你成功的时候，大家又懂得互相去到祝福，不需要是不是将它界别成为知己，总之放在心里面就可以。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朋友之间一讲到钱，可能就会伤害到感情。当自己有困难的时候，有几个人愿意出手帮你，其实已经是好好了。所以古人才有句说话叫做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时三刻的言语投机，其实关怀的问候可能呢都不够时间的冲洗。真正的知己，真正的好朋友，是经过岁月和各种事情的磨练。只是现今的社会，有些人只是透过网上面聊了几句，诶，觉得挺好聊、啊、就误以为对方是自己的最好心交。真正懂得自己的人，爱情也都很容易因为这样而遭到错判。今日在科技这么发达的年代，你又会不会擘大自己双眼，看清看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又或者同佢再相处得耐啲，先至会决定佢会唔会成为你心入边最重要嗰一位嘅知己呢？ 无数次度过哭喊和叹息。迷失了我苦恼忐忑，缠住我只有琐碎记忆，却竟得到你呼应。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无声地和许地，怀中有你让剧真暂停，平静里安躺，栖身日没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种向往。其实我只想栖身日没暖光，没说出口，心声可以释放，尽是独个苦恼彷徨，却是你留住得一天也耐看。无数错或对嘲笑和对比，谈爱说痛不过心死，唯独有一刹把我救起，只一种永远的你。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由衷的真心的平静里安躺，栖身日没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做向往。其实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破裂息痛是一个比较简单咧，副作用是比较少一个退烧的途径啦。我哋主张咧都系食口服就好啲嘅，即系佢吸收咧会系优胜过失肛啦。因为人发烧咧，我哋会建议家长咧用咗呢个破裂息痛先嘅。咁咧记住咧就要用适当小朋友体重嗰个份量，切记咧就系唔好同时又口服又肛塞。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翻到嚟朝早六点三十七分，咁啊，继续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每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七点咧，都系联播时段嚟嘅，咁啊，几好啦啊！我一个人啊，可以做晒两个嘅频道啊，都非常之正。好啦，揾埋我嘅拍档出嚟先，一齐啊，喺埋呢个二台同普通话台嗰度倾下偈。早晨啊 ，Barbie。 我咪要同你讲一句早安啊！ 系啊，早安啊！ OK 极限嘅啦，你唔好叫我再讲，笑死人咯，我惊笑瞓紧觉嗰啲笑醒咗。 诶，唔怕唔怕，我觉得咧任何嘢都可以学嘅，我要好似咧阿白元浩学日文嗰种恒心啊，终有一日可以学到好似地道日本人咁叻嘅。 哎呀，好难噶，即系你学英文你都明啊，系咪？又学法文你都明啊，要学到咧，即系同佢哋完全一样咧，真系好困难。你冇喺嗰度住咧？冇住一兩年，你就又已經又甩甩地咁樣啦。其實我哋廣東話都係嘅喎，即係嗰啲廣東話多咗好多新嘅字啊，講嘢嗰啲語氣有嗰啲通啊。其實每一年咧都多咗好多潮語。咁如果你甩咗一兩年，其實你都發覺，嗰個人嘅廣東話好似五六年前或者有啲時候時光機㗎，十幾二十年前嘅廣東話嚟㗎。 是啊，同埋其实呢真係我都相信除咗个年代嘅分别之外呢，广东话你知粤语都有好多唔同地方都係讲粤语啦。其实佢哋呢当中呢都会有少少地方上地域上嘅差异。即係可能用字啊或者係啲句式嘅前后啊倒转呢都真係会好唔同囉。 去啊，我有咪好多亲戚呢喺印尼嘅。佢哋到而家呢讲嗰啲广东话都仲係嗰啲我諗七八十年代广东话嚟㗎。即系仲系会讲，系嗰个年代嘅香港咯。佢仲系讲嗰啲有冇搞错啊，大佬咁样嘅。所以你话系咪笑死人？ 嗰时咧咁啊， 咪系咯， 会嘅。 淨係你話嗰時咧，同埋嗰陣時啊，舊陣時即已經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去即係重組嗰啲字啦。所以其實都幾得意嘅。我有時同啲長輩講嘢咧，我都會刻意咁樣用翻佢嗰個年代嗰個表達方式。 係咩？咁得意嘅咩？唔係，我聽你同周樹佳講嘢，你都係正常聲嚟嘅喎。 是啊，你真的不要这样啦，咁我哋而家要与时并进㗎嘛，喺个节目到底讲返而家现今嘅广东话。 係不过佳哥真係好嘢，佢咁鬼识咁多嘢真係犀利。 是啊，所以呢即多啲向佢哋取下经呢，我哋即係自然都可以扮下脑啊，即係扮下呢可以识得多啲嘢呢，咁可以叻啲囉，好似呢个感觉就觉得通天晓咁就最好啦，知多啲嘢。 嗯， 喂嗱，不过呢其实除咗之外呢，听收音机呢，我由细听到大呢都学咗唔少嘢嘅。今朝早呢就想同大家讲下呢，我最近都系呢睇报纸睇返嚟嘅呢样嘢。我估呢阿白元雄可能都会有啲经验，因为呢我都仲系好印象深刻咧，你当日咧即系带阿仔去呢个日本摘士多啤梨嗰张相啊！ 哦，系咩？ 系啊，所以咧，我每一次见到士多啤梨咧，我就谂起你个仔噶啦。 哇，印象咁深刻啊！嗰张影得抵喎。 是啊，好抵，因为同埋你有时会咧，即系隔一排好 post 一次，所以咧我就更加印象深刻。 系啊，咁难得去摘士多啤梨都唔紧要啦。喂，佢仲有件咁样士多啤梨衫，跟住仲有咁，仲、 啊、 有一个几大直径都差唔多五六米嘅士多啤梨，即系吹气嘅咁样浮喺度，咁得意，梗系影啦。 真係好得意，我都好渴望可以呢即係疫情完咗之后呢大家可以食為非啦，咁可以去试下唔同嘅体验啦。咁、但係呢未能够冲出香港之前呢，能够可以靠啲唔同嘅运输业啦，同埋嗰啲采购行业呢就买唔同嘅士多啤梨返嚟俾我哋食住先啦。 係啦，啱啊。 嗱，香港人都幾中意食士多啤梨嘅，我覺得，尤其是係咧，點解會知道呢，就係、其實你起碼睇到有好多地方有得賣士多啤梨，你就知啦。係 啊， 之前咧，我曾經試過見到咧，樓下有啲鋪頭咧，就係、商場裏邊咧，可能係雜貨鋪咧，唔知點解有得賣士多啤梨啦。 哦， 海味鋪都有得賣士多啤梨。 係啊，即 係理解唔到點解可以會咁樣。 即係有錢賺咯，係咪？ 我相信是啦，二来就是我想可能真的那个需求真的多的，所以才会说这么多人都想去买士多啤梨这件事啦，就是他都需要花一些心思去做的这件事。 是啊， 那于是乎呢今朝早呢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啦，到底呢士多啤梨呢原来呢佢系堪称世界上最污糟嘅三个。 哦，系啊，即系好似我哋个鼻嗰黑头咁，匿埋晒虫虫，唔系虫虫，匿埋晒污糟嘢入边噶。 嗱，其实我想话咧，我自己系非常中意食士多啤梨啦，中意到咧，如果你问我最喜欢嘅三果系咩咧，我真系二话不说就已经系士多啤梨，一定系士多啤梨噶啦。 系啊，咁士多啤梨嗰啲雪糕你中唔中意食啊？ 唔中意。 哦，咁奇怪。 因为我想我是喜欢吃它那种口感，即咬下去爽口、然后我喜欢那种味道。但士多啤梨雪糕其实是士多啤梨味而已，即士多啤梨香油而已。 都是的，即是香芋那样，即芋头雪糕。其实我很喜欢吃芋头雪糕的、但我不吃芋头的。挺奇怪。 芋头都没有芋头雪糕那种味的，不知道为 什么。是啊。 我觉得好离奇， 有人可以告诉我听，为什么芋头雪糕和芋头真是两样东西来的，其实除了颜色一样之外，我找不到他们有什么共通点，他们是不是疏堂亲戚来的，他们。 同埋其实呢，你如果你讲起雪糕同埋实物嘅对比呢，我最近又系啦，我好鍾意食呢个芝麻同埋豆腐味嘅雪糕啦、 芝麻又系我非佛之一喎、 系啦，嗱，但系即系你冇办法喺芝麻里边食到芝麻雪糕嗰只味咯。 都有，我觉得都系嗰个 type 嘅味，佢唔系 exactly 系一样，但系都系到嗰个 type 嘅味。但系芋头雪糕真系两样嘢，豆腐都系噶， 豆腐味、豆腐雪糕都同豆腐完全唔同啦。其实 饭味雪糕你有冇食啊？饭味雪糕 冇饭。好古怪 系啊，好古怪。饭味雪糕咧，咪少少饭味咁样咯。嗱，华沙皮雪糕真系有华沙皮味啦，佢有啲工秘嘅，仲有系啦。咁呢个一食就写出嚟。 你睇嚟你都试咗好多种唔同嘅雪糕啦。即系我唔 OK， 我其实几中意食我其实最中意嘅就系呢个薄荷啦、绿茶啦、芝麻同豆腐咯。 哦， 即系我都系比较偏满啲，所以咧以前咧即系我哋可能讲细个嘅时候咧冇出现呢啲味噶嘛，嗰阵时好单一嘅啫嘛，嗰啲朱古力啊嗰啲咧，咁我就唔系好中意食雪糕，因为我嗰啲味咧我觉得太假啦，即系同啲实物又唔系几似啦，咁我又唔系特别 喜歡嗰一種嘅口味啦，所以我就麻麻地嘅。 嗯，咁啊，所以咧， 講 翻士多啤梨啊， 讲翻个士多啤梨发生咩事呢？头先咪话咧，佢系即系堪称呢个最污糟嘅水果之一嘅。咁、咧，其实咧，嗱，阿小白讲得好啱啦，就系、是、因为佢嗰啲核咧，当中都已经系可能含有咗好多嘅病毒啦。嗱，特别系咧，嗱，以前系可能觉得系藏尘啦，或者有细菌啦，因为运送途中可能都好远啊嘛，又经过啲车啊、水路啊、陆路啊咁。而家咧更加大家要驚嘅咧就係、是，即係可能好多病毒咧就潛藏咗喺裏邊啦。 係㗎，而家好多嘢驚㗎，而家 冇錯啦。咁所以咧都提大家咧，即係當你洗士多啤梨嘅時候咧，因為實在嗰個洗士多啤梨嘅方法咧太眾說紛雲啦。我記得咧之前有啲專家咧就話唔好浸。跟住咧，疫情之後咧，有啲專家咧就話要浸，咁、然後咧有啲就話啦，不如都係唔好浸啊，浸完啲水可能都係嗰啲病毒喺翻個兜水度， 係咯， 不如都係用生水嚟沖啦， 沖啦咁樣係。喂，你要快啲，我哋得翻一分鐘咋。 哦，好啊，嗱，咁啊，其實咧就好簡單嘅啫。最近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咁啊，啲專家就話咧，其實你可以用暖水，好搞笑。嗰、那個暖水嘅方法咧，就係、是、首先你係用滾水，即係煲熟咗嗰啲啦，然之後你係攤到佢大概70度左右，係啦，跟住咧就攞嚟浸一浸，浸完之後咧就再揾水喉水沖一沖，咁就最安全啦。 哦，咁啊又唔好話浸佢太耐，因為嗰啲病毒又或者啲菌啊又會入翻入去。咁士多啤梨都好食嘅，咁啊大家就。揾啱一款自己中意嘅，我啊覺得最好，我成日都係周圍睇嘅，睇下邊度有減價我先買。如果唔係都幾鬼貴嗰啲，好 係啊，都要做下豬仔食下先知嘅。不過 係啦，係啦，係啦，好啦，咁我哋傾住咁多先啊。 唔該曬， 一陣間再講過，拜拜。時間嚟到朝早6:46嘅時間啦嚇，咁啊見到啊出邊室外氣温係22度，相對濕度76%，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朝頭早嘅時間啊，我哋梗係有職場 KO 啊，今日咧同大家講 fashion 喎。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職場 KOL 電話旁邊咧就揾到我哋嘅時裝達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 嗱，阿海今日有啲咩特别嘅时装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系啊，喂，你星唔星座小王子噶？ 我星座小王子噶。 你星座小王子嚟噶？ 我好信我自己星座讲我嘅嘢噶。 你系咩星座啊？ 我咧系处女座嘅，所以嗰啲咩洁癖啊、干净，仲有啲咩啊？ 整齐、 腌尖。系啦， 嗱， 叽叽格格啊！ 整齊我就因為見大家 friend， 我就同你講整齊。咁 otherwise 我都係覺得哇，煙尖啊，好煩啊！ 係啊， 使唔使接到啲衫咁啊？ 冇錯啦，嗱，你講開星座，我講多一兩句。我知道咧，就其實有唔少處女座咧，因為同我一樣，我都係潔癖啦咁樣。咁但我潔癖之餘咧，我咧就做到一樣嘢，就未必個個做到嘅，係咩咧？就係、是、我咧就對自己 有污糟嘅，你潔癖 唔係我啲潔癖係乾淨嘅。哦，係啊，你講得啱啊，有啲人潔癖係污糟噶，所以有啲處女座佢係污糟嘅，因為佢個潔癖佢覺得污糟咧係佢自己中意嘅，佢堅持就係、是、污糟，真 嘅執著就擺咗喺嗰度。 冇錯啦，即係大家就諗住處女座咧係整齊乾淨，但係整齊乾淨每個人嗰個嘅界定不一樣嘛。 总之佢坚持佢自己嗰个 standard 就得啦。 冇错啦，咁我咧就系咩咧？我就自己有我自己一套嘅方法。阿海都识我啊，即系我啲嘢都算系干净企理嘅。咁我就偏向嗰一批，但系咧我就千祈唔好咧就去骚扰人。嗱，我自己干净啫，我唔会要求其他人咧、做到同我一样嘢嘅。我自己做咗，我自己快乐就算数啦。可能佢哋系其他星座嘅、我唔敢讲其他边个星座，可能佢蛇夫座嘅咁样。咁佢真係好瀨啡嘅，喂，咁冇辦法，我冇理由逼佢㗎嘛。如果逼到人嘅話呢，咁我覺得嗰個處女座呢就太橫斑斑啦，咁就唔好啦。 即係你處女座之中你又有包容嘅。 梗係要有包容啦。 咁就好啦，因為我真係聽過呢，喺疫情期間呢、即係未必真係關星座事啦，我真係聽過呢，兩公婆呢就係、是、為咗點樣清潔間屋。個老婆就好堅持，譬如你入屋之前你要哇，直情係噴曬全身啊，所有嘢鞋啊乜嘢抹過曬先入屋。咁個老公就會覺得喂，大佬我收工翻嚟已經好攰啦，你可唔可以俾我入一入屋先啦？即係兩個係好多呢啲爭拗㗎。 係啊，其實我屋企咧有陣時都會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分歧㗎。咁但係我處理嘅方法咧就係、是、我做，我唔好要求人做啦，我做咗佢咧，我自己覺得舒服咁就算啦。人哋唔想做嘅。 咁咪由得佢咯。 你嗰個標準係過到自己，過唔到人都唔緊要啦。 係啦，咁但係我又覺得 喺你眼中你唔係嘅，咁或者都過到人嘅。其實你乾淨，咁你屋企人都開心啦，咁都過到自己過到人嘅。 係啊，咁所以咪即係你冇得逼嘅，咁你咪唔好逼咯。咁你又覺得你好想啲嘢係整齊乾淨，咁你咪自己整咗佢咪算咯，係咪先？ 你幫唔幫人執埋嘢啊？咁 我會噶，我會幫噶，但我最 得閒嚟我屋企啊。 我最中意抌嘢喎，我 係啊。啊，都好問個人先抌先， 都會問嘅。我個仔嗰啲我唔會嘅，我個仔嗰啲玩具、我依啲靜靜地抌咗佢噶。 朋友就問嘅， 朋友梗係問啦，即係譬如 咁 OK， 屋企人嗰啲一定要問，因為你唔知嗰樣嘢，例如佢自己可能手寫咗一張紙嘅，哦，嗰張原來係佢嘅彩票必中號碼嚟，你抌咗佢喎。 係啊係啊，我堅問咗先㗎，即係可能咧嗰啲係啲密碼嗰啲，我真係 read 唔到嗰啲嘢咧，跟住我都問咗先，咁你掟唔掟得㗎？ 系啊， 咁佢话啊冇用噶啦，掉啦咁样。 系你啱啊，例如网上理财嗰啲密码，你搣咗人哋，真系多谢你。 一世人记一次就系写低咗嗰一次。我自己咧，我都系好典型嘅人马座嚟嘅。 吓， 系啦，即系我就系嗰啲不拘小节啦。 系啊，喂，你似喎，你似喎。 我好人马座噶，我系好即系我系唔好绑住我咯，你唔好俾个规范我咯，我系呢啲人嚟嘅。 咦？ 系啦，我好人马噶，即系坐唔定咯。 我又坐唔定，我會唔會係嗰啲咩月亮係我係人馬啊？ 咁你要 find out 一下啦，因為我真係唔星座嗰一派嘅。不過咧，即係我又覺得，咦嗱，我哋始終都係要傾翻下時裝啦。 啊，係啊係啊，喂，講翻時裝。 係啦，我哋呢一個環節唔係淨係講星座嘅，各位聽眾朋友，我哋不如咧就將星座同埋時裝睇下咧串唔串連埋得到。咁、 哦啊、 你既然星座小王子啦，咁而家我哋會先三月尾啦、 啊， 去到大概四月，應該係四月二十號嘅 咁上下啦。 係 啊係啊，係啦，呢個 都冇得咁上下，你處女座你個人執著啲得唔得？ 我都話咗，我唔會堅持落人哋嗰度咯，係咪？ 係嘛？咁但係唔係即係其實我哋呢啲都有啲糾結嘅，因為有時候我覺得星座嗰啲咧，即係啲人有時候有爭一日兩日嗰啲咧，啲踩界嘅，我都費事同人拗啊，是但啦，得噶啦。 你又講起星座，我真係又忍唔住講埋，因為我自己本身咧，我23號生日嘅，咁我咧就咁啱喺處女座同天秤座擲界，咁我以前咧。 其实你几天平噶？ 点会啊？我用自己把尺度人嗰阵时，咪天平咯。 好多人都用自己把尺度人噶啦，你都系啊。 不过嗰阵时问嗰啲星座专家，佢话因为我系朝头早12点之前出世， 我分到咁那么细啊。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系算系处女座嘅。如果我过咗12点之后出世咧，我系归纳为天平座咁样噶。 哇！ 谜底解开咧， 分到那么细啊！ 系啊， 我就好典型。总之我就系极。到典型嘅人馬，我就唔理，係啊，即係我應該係科學先中間啊，嗰啲啊，即係我完全對於自己嗰個性格星座咧，我係冇懷疑嘅。 我都冇懷疑啊， 我冇懷疑嘅，完全係我覺得完全恰恰冚嘅人馬座擺我嗰個身上係。 咁啊好啦，喂，咁我哋講翻呢個係白羊啊。 係啊，如果而家咧應該嗱，即係就根據下資料所顯示咧，咁咧就應該係3月21日。就去到4月20日咧，都系白羊座咁样嘅。白羊座有啲咩性格嘅特质咧？观唔观察到咧？ 白羊座啊，企唔企理咧？佢哋正常企理，但系佢哋，我觉得佢哋唔系话特别阉尖。 你咩事由企理同阉尖嗰个角度出发先咧？ 处女座嘅执着咯。 我哋今集首先改定咗，我哋真系唔系讲紧企理同执着啊，我哋唔系讲紧清洁。 要快啲讲翻呢个白羊座先。Okay. 其实咧就白羊座嘅性格咧，普遍都系比较爽朗嘅。 系哦， 都不拘小节啦吓，即系同人马嗰啲人马座啲 friend 嚟嘅。同埋嗱，有样嘢，都有啲领袖嘅气质嘅。 系领袖狮子座、知道？ 佢哋系啊，好比较自我中心噶嘛，狮子系。 系啊， 王嚟噶嘛，要系。 系啊。 咁、原来白羊就都有啲领袖气质。我啱啱有个朋友今日生日，因为我喺都系喺 social media 嗰度佢弹咗出嚟，咁、我都同佢讲嘅 happy birthday， 咁跟住就都几有啲领袖嘅风范嘅。我呢个朋友，同埋咧有个特质啦，咁讲啦吓，就话都系自信啦，但系都固执噶噃。 吓、哦。 系啊，即系佢哋系有，所以可能就系呢一种嘅自信同埋固执，令佢哋有啲领袖嘅风范咁样啦。 哦、 但系有阵时咧，都会有啲嘅企图心。 哦，企图心，哦 ，OK。 系啦，系啦，呢个形容都几好嘅，企图心。 系，即系上进嘅原动力啦。因为我有啲朋友咧，佢哋运动员嚟嘅，世界第一嗰啲嚟嘅，因为系啲个别项目啦，都系香港人嚟嘅。咁佢话，系啊，我系固执啊。 我唔固执点攞世界第一啦。哦，佢又啱喎。 怪唔得我做唔到世界第一啦， 因为你人马座，你要自由嘛。 所以我拣咗长跑咯，即系咁跑，系咁跑，系咁跑咯。即系我系中意呢样嘢嘛。但系我好固执噶嗰阵时，我即系练小日都真系过唔到自己噶，超固执。但系就系嗰份固执令我后屘，我要放下，辛苦，因为令到我自己好辛苦，即系可能同我自己嗰个内在个性格咧太过违背啊呢一件事。 系。咁啊， 咁我原来我识 hea 跑咯，所以我发觉 咁啊放下屠刀咧就舒服啦啊！ 系啊系啊系啊，佛系咯，所以而家我都比较系 啱啊，佛系都系我 friend 嚟噶， 梗系咯嗱。咁如果讲翻白羊座啦，我头先讲啦，企图心你讲得啱嘅，可能都系佢哋上进嘅一个原动力啦，同埋咧中意挑战嘅，我觉得呢啲都系如果佢有领袖嘅风范咧，都系要中意接受挑战咯。因为我份人我就一般一般嘅啫，挑战呢单嘢。 咁同衫衣着方面有啲咩？点样嘅配衬会啱佢哋咧？显示出佢哋嗰种固执咧？ 系啦，如果嗱你显哇要显示一份固执咁咪唔使？ 咦，俾你捉到我只字喎、 啊！啊，系啊，白羊咪你处理咗嘛？人马座就唔挑剔嘅本身，但可能我个听觉比较灵敏嘅啫。 OK， 咁啱对呢个字又 sensitive 一啲咁样。 好， 咁样咁嗱、如果佢哋咧都聽得出佢哋都係有啲嘅領袖風範啦、啊，少少固執啦，中意接受挑戰啊咁樣啦，可能咧佢哋嘅衣着咧其實都係比較型格一啲咧，我覺得會係適合嘅。咁、 哦、 就配合翻佢哋，如果佢哋喺職場上邊啦，佢哋需要顯示翻裏裏外外都顯示翻佢哋呢一種星座嘅特質嘅、 啊， 或者佢哋骨子里本身係呢一種性格嘅，咁可能一啲型格啲嘅穿搭啦，譬如可能而家呢啲天氣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未必會諗住就係、是、啊，我一件恤衫或者 T 恤啦，或者係我嘅 T 恤外面如果凍凍地，我想加件外套，佢未必會係嗰啲好 hea 嗰啲咧，不如著件恤衫嗰啲，可能佢真係會著一件咧啊好所謂啲好帥氣啊， 哦， 即係好帥哥嗰啲嘅 jacket 啊咁樣，係啦，呢啲咧其實都會適合佢哋嘅。另外可能佢哋就因為有少少呢啲質。着啊嘅元素喺里边啦，咁样都有啲领袖嘅风范咧。如果男士嚟讲啊吓，我觉得譬如你话佢系 T 恤，可能加一件西装 jacket， 皮带都好紧要。 嗯，皮带系。 系啊，皮带好紧要，即系我觉得男士真系唔好忽略嗰条皮带。 系啊。 以前我翻工咧，我真系见过咧，有啲男同事咧，佢嗰件恤衫西裤绝对冇问题，冇、问题。In the sense 或者咁，男人嗰件恤衫唔西裤都系咁噶啦，好难出事嘅，我觉得难出事，除非你真系着到好衣不称身。 嗯。 或者個顏色真係超騎呢襯到，但係你諗下，即係翻工其實你都係嗰啲顏色嘅恤衫西褲，真係難出事。出事位通常喺邊咧？嗰條皮帶， 啊、 即係嗰啲皮帶咧係起曬邊咧，你明唔明？嗰條邊咧係飛曬啊！ 哦、即係佢太舊啦，嗰條皮帶又可能。 嗱，如果你嗰日嘅穿搭你係諗住著 vintage 嘅咧 ，OK 喎， 係啊係啊， 牛仔褲加一啲嘅 jacket 皮褸，你著你箍嗰條皮帶 OK 喎。 嗯。 但是你如果你是想住是西装褛恤衫西裤喂大佬你那条皮带是飞晒口啊勤勤旧旧那些就不 OK 了、 嗯。 所以呢既然如果白羊座即是你都是要显示你那个有少少领袖的风范啊你又喜欢接受挑战啊贯彻自己的决定的话呢贯彻埋啲细节啦譬如那条皮带都是重要的。 啊 如果 apply 落去女士们咧，都系嘅。我觉得咧就有少少嘅坚持啦。譬如男士可能系嗰条皮带啦， 女士就手袋围巾。 手袋啦，啱啦 ，exactly， 冇错、啊，就系、是、你嗰个手袋或者嗰条围巾、 啊， 你都唔可以疏忽。 哦， 咁系可以咧更加衬托到你出嚟嗰个特色。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我以前翻工咧有啲阿姐咧，女士嘅阿姐咧，几中意揽丝巾噶。 系啊。我成日都發覺電影啲橋節都係一樣嘅，嗰啲高層特別中意攬絲巾嘅，你唔覺嘅咩？ 係、哦，即係有個畫面出咗嚟啊，係咪啊？ 係啊， 所以絲巾嗱，如果你真要揀絲巾嘅話啦，咁女士們亦都係啦，咁你不妨咧都係揀多幾條絲巾去到做嚟嘅穿搭、 嗯， 尤其是而家呢啲天氣咧，即係忽暖又忽熱啊，一陣間又凍凍地咁樣咧。炸暖還寒啊！啱啊，所以咧真系有条丝巾，几条丝巾啦，可以轮流替换下，爱嚟衬衫啦，咁样我觉得都系非常之适合，尤其是适合咧白羊座嘅男女女士穿搭， 啱啊 ，OK 嘅、 有埋丝巾咧，大汗嘅时候又可以抹下汗，几方便，得唔得？ 处女座唔系咁噶， 唔系攞我条丝巾啊嘛，有乜所谓啫？ 即系

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间。 早晨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早嘅七点零八分啊吓，咁啊而家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咁啊喺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入边啦，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大家一齐喺朝头早嘅时候啊，望一望呢个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咁另外一个咧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翻到嚟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梗系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都有啊 ，Didi 喺度，早晨。 早晨 出面的交通情况都应该是一切如常的， 没错的、 啊、好 所有隧道路面交通都是如常咁正常的，但是都提一提大家的道路工程，在观塘道由于有道路工程，这个工程就是由朝早11点开始的，至到下午4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的慢线就是需要封闭的，大家经过就要小心。另外都讲到个工程在港岛区的东区走廊，由于有兴建这个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疫书院对出慢线就需要封闭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之前咧早两日 Didi 都有提过我哋啦。咁由于呢个疫情都有见到个下滑嘅趋势啊。咁运输署咧都已经督促一啲嘅巴士公司啦。咁希望佢哋咧就快啲咧就某啲嘅路线 开翻， 系啦开翻。或者加密翻個班次啊，咁啊，亦都咧就慢慢迎接咧，就係成日都話啦啊，啲學生幾時翻學啊？四月19啊、21啊呢啲嘅時候啦，咁樣咁啊，希望到嘅時咧，喺交通上面嘅運作嘅，亦都可以咧就係可以即係服務到大眾啦，服務到市民啊，咁啊，等大家咧想去到大家去嘅地方。咁而家呢個時間咧。即系都系三月31号啦，嗱，明天啊4月1号啦， 系啊系啊， 咁即系距离呢、這个大概4月20号系21号左右嘅时间咧，就仲有20日左右啦， 系啊系啊， 咁所以呢段时间咧，各位市民就继续咧做咩，做好个防疫措施， 冇 错，即系既然我哋都已经见到嗰个目标啦，啊，摆咗喺嗰度，就希望可以放宽翻俾大家。可以翻下學啊，可以面授課程啊，咁樣又或者係可以做好多唔同嘅事情嘅話咧，而家就更加要嚴守呢個防疫嘅問題啦。 冇錯，你講得啱啊！希望大家真係小心謹慎啦、真係唔希望咧佢會再次又再封呢樣封嗰樣、搞到大家都唔開心。 冇錯啦， 希望大家好期待呢個4月21号啦。咁期待之餘咧，咁都幾好嘅。運輸署咧都提一提大家。咁琴日就講咗啦，好多巴士線都開翻啦。咁但係而家咧為咗配合政府咧逐步恢復呢個公共服務運輸咧，前兩日就喺報紙度已經睇到噶啦。牌照事务处啦，运输处嘅牌照事务处啦，公共车辆分组啦，车辆记录办事处、驾驶执照记录办事处啦，同埋违例驾驶记分办事处啊、过境服务啊，都会由下个月即系21号开始咧、全面恢复即时申请服务噶。咁、除咗你知道， 即系 walk in 都得啦。 系啦，即时申请服务。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咧电单车系如常考路试，冇影响噶。电单车 而家系 考路试啦，系啊，电单车冇影响，只系私家车、其他车辆而已， 一个人啊嘛。电单车 冇错啦，真系唔系影响太大咯。咁运输署咧就会喺下个月19号起咧，就恢复翻所有车辆种类嘅驾驶考试同埋路试嘅服务。 几多号啊？讲多次。 喺下个月19号开始恢复所有车辆种类驾驶考试嘅路试服务。但系提一提大家，咁样咧，但系已经预约4月19号。 或者是之後進行有關路試的考生呢，是會按翻考試排期信裏面所定明的考試日期喎。 哎，即係如果你係4月19日考嘅， 4月19日或者是之後嘅，就要預期考啦。 就是4月19日或者4月20日考啦。 係啦，你咪4月19日你要預約咗8月噶嘛，或者係7月噶嘛。咁所以你就唔好以為啊一路路褪啦，咁就會褪到你成你本來係 book 咗8月嘅，就本來係同你預約咗8月，可能以為誒褪到12月先考啦。其實唔係，係照翻如常嘅4月19日或之後進行有關路試嘅考生係如常舉行嘅。 哦， 因為我有朋友咧，佢話誒唔緊要啦，其實一早已經係預約咗8月噶啦嘛。佢話誒我諗住冇所謂啦，遲啲先至去學車啦。跟住唔係，前兩日睇到依段新聞呢，就原來4月19日之後的報了的考生是如期8月考的，所以他就說哎呀那要快點安排去學車了。 是的， 因為你會心裡會想一路褪褪褪，原來不是的，記住4月19日之後的考生呢就是如期考試的時間的。另外啦，時間和駕駛考試中心呢就要去應考啦。另外啦，駕駛筆試、甲部試和的士筆試服務呢，咁又唔同喎，的士嘅路試筆試啊，唔係係筆試咧，就5月6日恢復啊，記住啊。 的士嘅筆試 係啦，駕駛筆試甲部嘅的士司機啦，筆試咧就會5月6日恢復嘅。 哦， 系啊，咁样咯，咁所以因为驾驶考试、路试同笔试服务暂停啦，未能进行考试嘅考生咧，就会陆续获得个别新定嘅考试日期啦。 系， 咁但系记住啊，如果考生需要递交延期啦、暂时取消驾驶考试或者系改期考试嘅啦，都可以喺驾驶考试服务恢复咗2个星期之内要做噶嘛啲嘢。咁几时恢复噶？咁其实因为系5月6日先正式全部恢复噶嘛。咁5月6日之内2个星期咧，就要快啲补交翻你所要递交嘅申请咯，即系要延期啊，或者系拖其他嘢咁样咯。 咁大家即系如果唔清楚嘅，就去翻运输署嘅网页嗰度咧，就望下啲最新嘅资讯。即系如果自己报咗相关类别嘅考试啊嘅时候咧，或者牌照嘅服务啦，咁啊想去即系运输署嗰度做嘅话咧，就睇翻佢嗰個細節係到底點樣啦。 係啦，總之重點咧就係4月19日或者係之後考試有關路試考生係如期嘅，咁你快啲去學車啦要。 係啊，咁啊，如果唔係又肥佬噶啦。 唔會啊，唔會嘅、啊。你講起考試肥佬，你考咗幾多次啊？ 我一次咋？ 哇，咁叻仔啊！睇你就知道叻仔。 唉，我自動波打機咁樣啫嘛。 你知唔知我幾好笑啊？我咧真係用去講真實説話啦嚇。咁我考車牌啦，咁我就考考等先嗰啲叫做叫咩？唔係筆試係路試。咁我考牌官坐喺隔離啦。哇！我只腳咧不停咁樣咧嚟聽住，叭叭叭喺度咁震，只腳啊拍住個。嗰啲叫做咩啊？拍住個 油門 子啊，油門 係咩？ 我係考棍波噶嘛。 哇， 係 叻女啊！ 啵啵啵啵啵係咁震啊！跟住我同阿考牌官講：，哇 ，Sir 真係對唔住啊！你可唔可以俾2分鐘時間我冷靜下？我控制唔到自己啲神經線。跟住個 Sir 真係俾我冷靜兩冷靜咗2分鐘咯。但之後都係當然唔好啦，當然係肥佬啦，一次考唔掂啊！ 咁仲有冇再考啊？ 有考第二次考到啦，第二次就冇咁驚咯。但係真係好得意嘅，原來人咧係控制唔到自己嘅神經線啊！ 有陣時太緊張啊嘛， 太緊張啦。系啊，咁啊好彩啦，后屘考第二次就考到咯。 系啦，咁啊有机会又同你睇下倾下啲咩紧张嘅嘢，同我哋分享下啦吓。 好啊，咁啊喺度都祝大家咧之后考试咧顺顺利利。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好，问一问钟哥出边嘅天气如何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 系、 我先问下小白咧， 点啊？ 天气嘅预报咧，礼拜六系咪定下个礼拜系会冻噶？ 星期六至到星期日早上有雨，咁啊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嘅14度左右嘅。 系，但如果你睇今日嘅天气咧，系完全唔会 feel 到嘅。 系咩？ 系啊，因为今日有啲热啊，我直头想做阿胡世杰添啊，今日要着背心翻嚟。 欢迎啊，你不如试下， 留翻俾阿胡世杰做佢嘅 trademark， 做佢专利咁样。嗱，今日咧，而家阳光普照啦，已经吓，咁啊，直头感觉到太阳少少热力添。咁即係晴空萬里啦，可能都係之前嗰兩日講啦，可能有少少嘅即係嗰啲空氣污染啦。雖然咧望得好遠，但係都係唔係話超級清嗰只嘅。 哦，咁啊同空氣質素可能都有關係喎。 係啊，冇雨，咁就亦都冇乜雲，幾好，唔錯。 係。 咁如果都係嗰句咧，如果你都係擔心晏晝會有少少涼意嘅。攞定件衫啦，但系我又觉得今日都可以轻轻松松地啦，唔需要太紧张咧。 好啊，咁啊，钟哥快啲都入嚟轻轻松松一齐做一节目啦。我哋转头再倾过。好，今日详细嘅天气方面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最高嘅气温28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咁啊渐转咧就系转凉噶啦。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早上嘅时间7:17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我哋上次咧就讲紧一啲短视频啦，你都知道我好中意睇唔同嘅平台噶啦。 我见你成日提住，你都应该系真系，即系唔系为咗我哋倾偈起个 topic 出嚟讲而讲，你应该真系好中意下噶。 冇错啦，所以今朝早咧就捉住阿 Jerry 咧，想问一下一啲咧我自己觉得好大惑不解嘅问题，就系咧唔知点解咧睇来睇去啲短视频咧，嗰啲套路咧都好类近噶，成日都系同一个故事，甚至乎我觉得咧根本上咧。嗰啲角色嘅性格啊，甚至个剧本咧都一模一样，点解翻拍拍来拍去都系嗰啲噶？ 你作为 audience， 你作为观众，你咁样讲嘅时候，究竟你系投诉紧咧，定系其实你都觉得咦 OK？ 纯粹系反映个事实咧，即系个事实嘅陈述先。 嗱，我睇得一次又一次，我梗系觉得 OK 啦。 喺呢個叫做我哋叫做創作者啦，因為其實你而家嗰啲數碼嘅平台咧，其實你有得揀啊，你係咩人嚟噶？有啲叫做咩啊 ？Content creator， 即係你係呢個內容嘅製造者啦。 嗯。 咁其實我哋製造內容係想人哋睇啫嘛。咁如果你作為一個 audience 嘅時候，你睇嗰樣嘢，你都基本上你唔厭嘅，你會睇多幾次嘅。即係當然咧，有啲係會好厭嘅，可能即係唔啱你心水嘅嘢，你咪覺得厭咯，係咪？但係大部分嘅嘢咧，你重複睇，你都可能會覺得睇慣咗啊。咁其實呢一樣嘢正正咧，就係我哋嗰啲叫做內容創作者，即係創作者啦，啲 creative 咧，我哋就會諗啦，究竟其實我做啲嘢出嚟嘅目的係乜嘢先？ 嗯， 我目的係想有人睇，我目的係想有人睇。咁你话咦喂乜唔系喎乜唔系啲创作者个个都想原创做啲属于自己嘅嘢咩？嗱呢一个 topic 呢我一阵讲，即系起码我做经理人梗系讲翻我经理人嘅体验㗎嘛，系咪呢样一阵先讲。咁但系笼统嚟讲呢，因为你其实我哋唔能够讲话个个做呢个创作都系红咗嘅网红啊或者 KOL 㗎嘛。有好多譬如好似我咁样，我其实哇我得几百个 followers 嘅，我都唔多人睇我啲嘢嘅，咁我点样去令到我啲嘢可以多啲人睇，多啲人留意呢？咁呢当然啦，首先你当然叫做要有巧啦，啲嘢要拍得好啦，即係好多因素嘅。但係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呢，就係、是、其实呢有数以亿计嘅人啊，每一日铺緊出緊好几个唔同嘅发帖啊，或者出 post 啊，或者发短视频啊嘅时候呢，其实你唔会你得有限嘅时间嘅时候，你唔会睇得晒所有嘢㗎嘛。 嗯。 咁变咗呢嗰啲所谓嘅社交平台呢，佢哋背后佢哋个后台呀，佢哋个程式呢，我上一集讲过嗰个 algorithm 呢，其实就会按住你个人嘅喜好， 嗯， 去推送一啲嘢俾你去睇。譬如你如果你我举例一睇短视频如果你 say 你平均睇一个短视频系30秒嘅或者45秒嘅，如果你凡系食嘢介绍嘢食嘅短视频呢，你都差唔多睇到尾嘅呢， 嗯， 咁呢佢嗰个 algorithm 就自然会推送好多相类近整嘢食啊或者介绍食嘢嘅视频俾你。那边厢呢譬如跳舞嘅呢，你一见到你睇咗唔够两秒呢，你就划走佢嗰啲呢，咁其实个 algorithm 就会慢慢越推越少，推得俾你。推得好少俾你㗎喇，關於跳舞嘅嘢。 係。 咁所以呢，當我哋做一個創作者，知道咗呢個後台嗰個 program 係咁樣運作嘅時候呢，我哋就會諗啦，咦咁其實我係都係譬如我係做整嘢食㗎喎，我係介紹嘢食㗎喎，咁我咪就會揾一啲但係好多人都會有睇過嘅片，我去做啲類似佢嘅嘢。佢會將杯咖啡呢影佢做拉花，咁我又走去做拉花，做啲好類近嘅嘢，咁變咗好多人睇㗎嘛，咁個背後嘅後台嘅 algorithm 有機會將我同即拉花嘅嘢推埋去俾你囉。 嗯， 咁越多人睇到嘅時候，就越多有機會有人會留意我 ,follow 我，俾 like 我，甚至乎即係我個 account， 我個帳號呢就會慢慢成長啦。 咁所以咧，其實唔係淨係話啲人，嘿，佢哋冇創意啊嘛，人做佢咪又做咯。天下文章一大抄，個個都係抄噶啦。如果叫做運用呢一個社交媒體運用得好嘅朋友，佢哋了解嗰個道理嘅話咧，其實你如果當然你係紅咗嘅時候，你唔一定要咁樣做。但係你未紅嘅時候咧，某程度上，如果你想個 account 多人留意咧，咁你知啦，有啲朋友係。譬如我唔理，我唔使人睇嘅，我淨係齋 post 啫，咁我唔夠你嚟啦。咁、但係如果你係為咗真係想多人留意嘅呢，其實呢一個差唔多係一個不二法門嚟㗎。你唔行呢條路嘅，其實你唔用呢個方式嘅話呢，你想我哋叫起號啊，即係整起個 account 啊，那條路你會行得更加艱辛咯，要兜好多個圈咯。咁所以呢，這個就係原始第一個道理啦。 Jerry， 但我反而好好奇就是，如果头先我哋讲话当咖啡 live 咁样啦，即係话呢，其实嗰个短视频嘅唔同媒介呢，佢哋係有人去帮你界定同埋分类嘅，定还是其实我要将嗰个短片呢上载嘅时候呢标注返啲相关嘅标签，佢先至识得分返为同一类呢？ 哇，唉，好嘢喎，你问到咁咁入嘅。首先咧，好多人都係大家有用社交媒體嘅都知道有樣嘢叫 hashtag 啦，咁即係呢個已經係人都知嘅啦。啊，咁大家就以為，哎呀，你一定要落 hashtag 㗎，落咗 hashtag 佢咪會自動幫你歸類咯。hashtag 好緊要㗎，一定係，而家都仲係，但係而家嗰個用處係咪有以前咁大？已經唔係，兩個原因唔係嘅。第一個原因唔係因為已經太多 hashtag 落咗啦。 系， 即系譬如落某一个，譬如你落某一个 hashtag， 佢已经有1,800,000,000个人用过嗰个 hashtag， 咁你即系几时会睇1,800,000,000个 hashtag 入面几时睇到你嗰个啫？咁所以咧，呢个系都系重要嘅，都系去界定你嗰个视频系叫做乜嘢种类，所以都仲系重要，但系就冇早期咁重要啦。但第二日大家都要落啦，即系你唔落嘅，就完全你唔入场啦。咁另外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呢個科技日新月異啊，佢哋嗰啲社交媒體咧，佢哋嗰個叫做辨識嗰個功能咧，就越嚟越幼細啊。咁所以咧，基本上其實你擺咗條片上去，你係跳緊舞嘅話，佢知道你係跳緊舞噶咯。你係嗰杯係咖啡，佢哋係認到嚇乜？影像都認到嗎？我影像認到好耐㗎啦，不過大家有少少唔接受啫。以前你譬如你去做，你去喺網上你要去搜尋嘢，你要打文字㗎嘛。咁其實你而家影幅相，跟住擺上個搜尋器度，其實嗰樣用影像搜尋都經已出現咗一段時間㗎啦。不過可能大家少用啫嘛。大家少用啫嘛，因為打文字快㗎嘛。系咪？咁所以咧就變咗咧，而家嗰個社交媒介嗰個 program 咧，佢嗰個辨識度高嘅時候咧，基本上佢哋辨識曬你影像嘅係乜嘢嚟㗎啦。咁你喂，咁佢辨識錯咗，咁我咪慘咯。咁你喺人哋嗰個地頭度玩，咁啊梗係要根據人哋嘅遊戲規則㗎啦。咁呢個係第一啦。但係第二點咧，其實認錯一次啫，唔會認錯兩次、三次、四次、五次㗎。所以我之前咪讲咯，你同一件事你一定要做好多次，咁咧佢嗰个慢慢咧，起码要做 minimum 啊，最起码要做五六次，同一样嘢，咁样咧佢先至成个 account， 佢唔单止认咗你嗰个短视频系一个咩嘢嘅材料咁简单，佢直情会认埋你个 account 系一个咩归类啊，即系你唔单止话哦呢、這个视频咧系拉花嘅，唔单止佢可能会将你归类埋，将你个人归类埋去咖啡人嗰度啊，咖啡爱好者啊，或者咖啡制作者咁样嘅人咯。咁好啦，咁我亦都简短讲一讲啦。头先我讲话经理人嘅体验系乜嘢咧，我就系讲紧嗰样嘢啦。好多我接触过唔少，特别系艺人，即系佢哋就好有佢哋嘅，即系自己一套啊。佢哋覺得，我第一啦，佢哋要自己啲嘢要原創啦，即係佢哋覺得，我又係嗰句咯，我啲 fans 如果我拍人哋拍過嘅嘢，或者我跳人哋跳過嘅舞，或者我各樣啦，我啲 fans 可能會話我抄人哋嘢喎，或者我哋唔夠原創喎，咁所以咧，好多時就因為要去諗 idea， 自己要夾硬原創啦嘅時候咧，就會第一會用咗好多時間。 即係變咗你唔夠快咯，出嗰個 turn around 係咪？即係人哋日日都出一個短視頻，你又係嗰個咧，你成個月先出咗一條短視頻。咁呢個係有唔少藝人嘅一個煩惱嚟嘅，唔好話佢哋嘅問題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原創，即係如果係咁容易嘅。啊！一年就而家唔止得幾廿套電影啦，係咪先？ 係啊， 即係原創其實是一樣好難嘅嘢嚟嘅。咁我反之，我講緊抄襲嘅時候，其實咧抄襲同做人哋做緊嘅嘢呢樣係兩個說法嚟㗎。 嗯嗯嗯。 即係又係好似你睇過阿食神套電影，其中嘅角色啊，家燕姐做評判，佢咪話咯，咁人哋游水啊、跑步啊，個個都係做緊同一個動作㗎啦，不過睇下邊個跑贏啫嘛。 係咯，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新嘅創作者，可能又可以有一啲新嘅招來，但係調翻轉，可能亦都啲人會覺得，冇乜口碑，亦都冇乜經驗睇過呢一類嘅嘢，唔知會唔會中意睇咧？相反咧，可能 冇錯。 如果用人哋舊有嘅嘢咧，可能譬如好似我嘅角度都係啊，等我比較一下先，睇下邊個拍得好啲先。又或者如果我對嗰樣嘢本身有濃厚嘅興趣嘅話，自然就會吸引我睇落去啦。 呢、這個絕對係啦，呢、這個絕對係嘅，即係都係嗰句啦。又係我唔會用天下文章一大抄嚟形容啦。咁其實大家唔通有人寫個鬼故，你以後唔講鬼故咩？係 啊，相關嘅一啲鬼故事可能都係大同小異添啊，而且 係咯，即係梗係喺間酒店度唔知遇到啲乜嘢㗎啦。 係咯， 但 係 邊個好睇啲，邊個驚啲，邊個好笑啲，係嘛？咁呢啲其實作品其實唔係淨係題材咁簡單嘅，題材固然係最重要嘅一環啦。但係好多其他嘢咧，都係可以配合到嘅。 嗯，冇錯。咁好啦，今朝早咧同我 Jerry 傾住咁多先，我都係時候要翻去再睇下啲短視頻，又可以做下 research 啦。 Okay. 好啦，唔該 Jerry。 唔該曬 ，thank you。 今日係3月31日，星期四，農曆2月29，適宜。祭祀、定盟、裁衣、合葬、拆卸、上梁、安门、入殓、除服、成服、安葬、立碑、开光、入学、出行、起乩、迁徙、移宅、立劝、会亲友、安机械。 好日子，心情即刻开朗晒， 心情唔需要受其他事物影响嘅。今日记伐木作粮 ，OK OK， 随心就得啦。今日都系世界备份日， 我会为我嘅电脑做好备份，以策安全噶啦。 日日之计在于神，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电话，讨论俄方要求不友好国家从星期四开始改以俄罗斯卢布支付购买天然气费用的安排。德国政府发言人说，普京向索尔茨表明，欧洲伙伴可以继续用欧元转账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银行会将款项兑换成卢布。发言人引述索尔茨说不同意有关程序，说七国集团协议规定只能够以欧元或者美元付费，但要求俄方提供书面文件，以便更好理解有关的程序。克里姆林宫较早时话，两位领导人同意由专家讨论点样以卢布付费的问题。欧洲多国已经为可能出现的能源危机做准备，德国启动天然气供应三级预警中的第一级，成立危机小组加强监察供应。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认为，与其向中国施压以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不如推出鼓励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政策。戴奇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说，华府对北京征收大规模关税，对北京的政策几乎没有影响。虽然美中对话大门大是打开，但是华府必须承认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有局限性，因此有必要采取新策略应对。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华中哥，今日天朗气清啊！头先听你咧，讲天气嘅时候咧，咁都话哇正、啊，几乎要着翻件背心仔出嚟、 啊。系啊，但系冇办法啦，即系胡世杰买咗专利，我哋冇办法着背心翻嚟 我自从翻咗朝头早之后咧，好耐冇见过佢啦，系啊，依家都佢都系着住小背心翻工咩？ 唔知喎、 啊，系咪啊？可能随年渐长，佢都忍唔住，即系换翻件 T 恤咁样，系嘛？即系等于我哋僆仔细个咧，一定系冻柠茶噶嘛。但系咧，随年渐长咧，开始饮热饮啦吓。咁、啊，可能系长大嘅一个过程嚟嘅。 不过女士嚟讲咧，背心咧就有一个分水岭嘅， 系 就结咗婚之后系唔会着嘅。 哦，系咩？ 好奇怪。 问下 Kitty 啦，不如。喂喂，早晨啊！ 早晨、 啊，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啊，光嘅听众咩？我而家先着住背心仔， 系咩？ 头先我听到你话胡世杰攞咗专利，我不知几背心。 哦，几叻啊！ 换衫咁样。 你着就系胡世杰噶啦。 我 哋嗰啲款系唔同嘅，系啊。不过今日真系天朗气清，好好。平时通常呢个时候望出去咧，最近呢几日都系天阴阴啊，好耐都冇见过咁靓嘅太阳、啊。所以今日心情都好啲。咁所以我讲嘅嘢咧，都系同呢个好心情有关。不过通常咧，有好嘅心情咧，即系有坏嘅心情去到对照噶嘛。所以先问一下你哋两个。当你譬如可能做嘢做到好攰，或者心情唔系咁好嘅时候咧，你会偏向搵人嚟倾下偈啊，诉下苦啊，即系自己去，即系同人哋去沟通一下多啲啊，定抑或是自己一个即系冷静一下，或者自己一个人咧即系病埋一边，咁啊等自己嘅心情过咗咧，慢慢就会好噶啦。你哋会偏向边一种咧？ 因人而异嘅，当然有啲人咧就系第一种啦。要找人傾啦，第有一種咧就係即係自己病埋啦。對於我嚟講咧，我跟年紀嘅喎，即係我僆仔時候咧，細個即係正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啊嘛。有啲咩覺得好慘啊，好慘啊，就要找人講啊，即係覺得自己好慘咁樣啦。而家我真係坐喺呢都傻啦。即係如果我而家五廿幾歲呢個年紀，我仲找人話俾人聽呢件事，我都覺得好勞氣或者好慘咧。嗰件事就真係好勞氣， 好 慘。如果唔係好多嘢咧，算啦。 撥一聲吞咗佢係嘛？ 都唔使撥一聲吞咗佢，撥一聲吞咗佢，你都要消化啊嘛。直頭係左耳入右耳出算噶啦，即係當冇嘢咯。 大徹大悟嘅一個境地喎， 化咗， 進入化境咁啊。我都係一開始咧，以為自己可以同人哋傾偈咧，傾到個情緒可以舒緩到，發現咧人大咗咧，其實你要獨處啦，同埋問下，即係自己同自己對話一次咧，就係最好嘅傾偈方法，就係即係可能生一個阿 O 出嚟，問翻依家此刻嗰個阿 O 就係話，喂。其实你做咩咁猛啫？其实你唔需要、啊，或者有咩 trigger 到你会有咁大情绪啊？咁样，咁你问完之后，跟住当下嘅阿 O 自己答一次咧，咁我就 OK 咯，舒服少少咯，系啊， 系 啊，系咪好圆啊？我哋两个嘅答案都 唔系自己同自己讲嘢咯，冇乜问题。 唔系啊，通常都系噶，因为有时候你揾朋友倾咧，你未必系即系达到嗰个目的。咁当然啦，有时你又可能有啲新嘅领悟嘅，因为始终即系自己都会有一啲盲点嘅。即系就算你自己同自己倾啊，因为你本身已经有个前设嘅啦嘛，所以你自己可能会觉得自己都系啱嘅，或者自己嘅感觉都系啱嘅咁样。咁但系有时候同人哋倾咧，又或者会即系换咗一个角度睇件事啦。今日咧，我就想提供一样嘢，就系话咧喺美国咧有一班小五嘅学生啊，咁小五好细个啫，十岁人仔细细，系啦，就已经咧知道大人嘅世界咧好多唔开心、啊，即系细个嘅时候，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细个嘅时候都留意到屋企人，譬如有时候放工翻嚟咧，即系可能好攰啊，或者个心情好嬲爆爆啊，唔多讲嘢啊，咁样样啦，咁佢哋咧就洞悉到呢件事。於是乎咧，佢哋就直接咧揾佢哋個班主任咧去到幫手做咩呢？就係開咗一條熱線、哦，叫做如果生活請你食檸檬，就打俾小五學生嘅熱線。咁佢話如果你打通咗呢一條熱線咧，入面你就可以揀聽下笑話啦，或者一啲勵志嘅金句啦，或者小五學生俾你嘅建議啦，同埋可能係小五學生都應該要知道嘅冷知識。 即有呢幾樣嘢俾你聽嘅，即你唔開心嘅時候打呢個電話去，睇下你想聽咩啦。冷知識又有，或者一個小五學生俾你嘅建議又有。咁、個班主任咧就話啦，佢就負責揾人咧幫手設立咗呢一條熱線。咁、入面嗰啲內容，即係頭先所講嘅幾個範疇咧，都係啲學生自己諗㗎，即係點樣去鼓勵翻啲大人啊？如果大人遇到呢啲情況，你會俾啲咩建議啊？咁佢哋自己咧就諗定啦。咁、有份幫手同。 系 呢条热线嘅初衷咧，就系、想令打嚟嘅人开心，鼓舞下大家。咁我觉得呢班小朋友咧，都值得俾个 like 佢哋嘅。你哋觉得点咧？ 嗱、首先咧个名啊有啲奇怪啦，小五学生， 请你食柠檬喎、 啊。啊，唔系啊，即系请你食柠檬，冇乜所谓，系小五啊。咁如果佢哋出年升咗小六咧， 系 咁佢哋系咪唔可以冧庄噶啦？即系呢班就 唔系啊，咪传承咯。 全城、即系永远都系小五嗰班。好啦，咁下一次打嚟嘅系边一班咧？打嚟就 系 啱升咗班小六嗰班学生咯，因为佢哋觉得好惨啊！我做咗一年冇得再玩啊，于是打电话俾翻小五嗰班倾诉，我好惨啊，冇得再玩。好似即系不如改咗个名佢啦，唔好净系限定系小五嗰班啦。 系系，一阵升咗中学嘅时候，哇！升咗中学好多嘢要应对啊，有人事关系啊，跟住咧面对啲老师恶啲啊，跟住又系中一嗰班学生。就打翻俾呢個小五嘅， 但係好有趣。我話幾欣賞佢哋，即係做呢個熱線，即係都係想幫下其他人啦，特別係大人啦。大人又好有趣嘅。如果你試下，你打電話唔好話打電話，亦打電話又好，見面又好咧，同屋企嘅小朋友講咧，你係講唔到嘅。你同人哋個小朋友講咧，你有機會講到咯。 係。即係太 close 講唔到係， 即係如果你對住自己小朋友，你就會覺得，哎，我係一個爸爸或者一個媽媽，你就有一個形象，我不能同一個我屋企個僆仔講嘢，係講自己心事，你會即刻落曬閘嘅。係 啊， 即係你唔想佢哋受刺激又好，又或者唔想佢哋擔心也好，係 啊， 總之就係唔想講啦。 我有個朋友都係咁，即係早一兩年咧有少少情緒嘅問題咧，咁我明明知道佢姐姐咧係做社工噶嘛，咁我話喂，你有冇同你姐姐講啊？咁樣姐姐都可以做到啲適切。嘅 counseling 啊，一啲支援俾你啊，跟住话唔得噶，咁熟咧讲唔到噶，我要喺出边揾另一啲辅导员去帮我凑啊，咁样 就 即系头先钟哥讲过一样嘢咯，就系、 但嗱，我觉得呢个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虽然佢个名字就又长又衬，又有啲古古怪怪啦，不过咧，我觉得。都當中都揾到一個好處嘅，就係、當你打呢條熱線嘅時候咧、你知道對方同你講嘅嘢係小五學生啊嘛，咁、可能咧你聽完之後咧就有一個領悟，原來即係小五，即係一個十歲嘅小朋友都諗得咁通透，或者佢講嘅嘢係即係咁簡單，點解我要諗到咁複雜咧？又或者咧都令到你諗翻起你細個嘅時候，其實我諗嘢都冇咁複雜，或者我以前都唔係咁嘅喎，點解而家我會變成咁咧？其實嗰個小五咧，我諗係一个有少少嘅象征意义啦，即系同你讲大人嘅世界同小朋友嘅世界啊，原来我真系成长咗，但我嘅成长咧亦都改变咗好多。咁有时咧可能真系反璞归真咧，就会令到你自己好多嘅唔开心都会消除啦。 但系呢、这个报告有冇讲咧？呢条热线成功嘅个案多啲，系定还是失败嘅个案多啲啊？ 嗱，我哋呢一刻咧就系讲啲开心嘅嘢，系冇提到嘅。不过呢一条热线咧就啱啱新开嘅，咁啊可能佢未做到一啲嘅数据啦。咁我都希望即系多啲人去打下电话去，即系倾下偈，等啲学生又觉得自己帮到人，咁啊听嘅人咧亦都会觉得最少啊，你都可以得到一啲冷知识啊嘛。 都好啊， 不过如果啲大人啲感情烦恼。我估計啲小五學生未必應對得到喎、特別係 唔好感染到佢煩惱， 係啊，同埋佢哋未進入嗰啲情竇初開嘅階段咧，我驚佢講唔到俾你聽喎，會唔會咧？你覺得 最怕一陣講講下，跟住小五嘅學生佢。我都覺得係啊，咁樣完全把持唔到嗰、個鼓勵佢。 咁早熟咁樣， 你可能會互相影響嘅喎， 係咪啊？ 即係嗰班大人咧，就可能感染咗班小朋友。我使乜嘢諗嘢咁複雜啊？簡單啲。但係可能亦都要翻轉班小朋友俾啲大人感染咗。咦，係、其實我可以複雜啲嘅喎。 係好驚啊！我通常呢啲咧就會延伸咧，近排睇開啲好窄嗰啲drama 咧。就会咧系个大人咧教啲细路仔做啲唔好嘅嘢， 哎呀， 插庄教祸俾个细路仔咁样，哎，千祈唔好有呢啲嘢发生啊！啊，同 Kitty 讲住咁多先，转个头再同你倾。 受万年净化，来一次牺牲，割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新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也需要，合自一半，战士一半是撒旦，不变欺骗必须真实，几多真爱很多是人顺服我，或是炫耀我，是本动物只相信天生，本植物尽办法接受， 嘅半啊，请埋小白出嚟倾下偈先。Hello， 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啊。哦，咁啊，其实寻日夜晚咧，即系都老实讲，我瞓得麻麻地。 嗯， 即系我平时都偏向早醒噶啦。咁啊，寻日夜晚更加咧三点钟左右就已经醒埋。点解咧？同天气冇乜关系，反而同侧边啲雀仔咧好有关系。唔知点解咁鬼早唱歌合唱团咁 啱啊？几多点啊？ 三点几咯， 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嘛， 啊但系啲虫未起身啊嘛， 咁所以先食到咯， 先食到 系啦，啲虫起身就走 啦，走啦，系咪？正因为即系从不知嘅时候就已经识佢啦，郭小林咁样，从不知，从不知咁样，喂，小白叫你起身嗰啲雀仔系咪即系通常春天会出嚟嗰两款雀仔，包括就系咕咕咕同埋星期鸟啦吓，呢排都出现翻咯， 星期多咗，咕咕我仲未见到， 系嘛？你嗰头咧？ 你嗰头 系呢一度特产嚟噶嘛？ 唔系飞嚟飞去嘅， 唔系广播道特产嚟。 应该飞唔系，我屋企嗰边都有啊。系啊，你屋企嗰边未有啊？ 冇、 啊，系咩？ 真系冇、啊。 叫佢飞过嚟， 我真系净喺广播道听过。 叫佢飞过嚟嘈下你咯。 见到姑姑嘅时候，同佢讲飞去嗰边咯。 系啊。 嗱，咁啊，其实失眠咧就唔系净系话或者瞓得唔好咧，唔系就系我一个，好多香港人咧都有呢一个嘅问题嘅。你哋有冇办法即系解决下呢个失眠嘅情况咧？ 点解要解决呢？ 失眠唔、啊、解决，冇得瞓。 你习惯咗就得噶啦，习惯咗佢。 嗱，呢个系一个新嘅套路。 接受咗佢，我永远都系你。如果你冇办法改变事实嘅本质，你就唯有改变你自己对呢件事嘅睇法。如果你解决咗好多次，喂，数绵羊你又试过，饮鲜奶又试过，咩都唔得嘅时候。接受佢咧，咁、 哦、 你就會享受失眠嘅樂趣。 哦、 咦，失眠有樂趣喎、啊、呢、這個。 不過失眠同好多飲食都有關係嘅，即係有陣時大家都淨係諗住係情緒啦、 嗯。 其實飲食方面都可以調節嘅，或者即係近排做嗰個電視節目咧、嗯，即係講嗰個甜睡噶嘛，即係叫你瞓好啲、啊。其實都有好多解決睡眠嘅方法，但係咧都係各施各法咯。意思就係、是嗯、即係百家有百家嘅學説，但係點樣可以對症下藥就係話，即係譬如有啲穴位。你按完之后有些人又 work， 有些人又不 work， 咁样咁有些香薰治疗，有些人 work， 有些人又不 work， 咁样有些中撥治疗，有些人动咁样， 有 些闻 见香薰就呕嘅，系咪先？佢点样冇办法 噶嘛？我自己都会觉得咧，如果你 呕添啊，呕咁就咁惨呢个，因为 纯香薰 要换个第二只味嗰个可能系咁， 就 屙 咯，第二只味就第二只味就屙咯， 屙呕不食，屙呕不食，最后要食药咁样，真系麻烦。 最后就唔点咯，冇事咯， 就冇事 啦。系啦，咁但系真系。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或者嗰啲方法咧，成日都要改變嘅。例如頭先鍾哥講得啱嘅，因為你有香薰啦咁樣，可能呢隻味你發覺喂唔得，再換第二隻味都唔得，可能要換多幾隻，即係四五六七八隻味，你先會揾到一隻。哦，原來呢一隻咧，啊對我嚟講係一個幾舒緩神經嘅壓力嘅作用嘅。咁你咪可以即係試到一隻咯。咁但係你之前就要試好多啦，所以咧就唔點。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我尋日夜晚就即係太過早醒啦，就喺度諗啦啊點解？啲雀仔又嘈啦，咁如果我失眠嘅時候，我瞓唔著，咁點咧？咁啊上網度睇啦，睇嘅時候，原來真係好多香港人咧都有呢一個嘅失眠嘅問題嘅，因為一撳嘅時候咧，失眠啊各樣嘢咧已經出咗好多調查，有啲甚至乎咧就話都有唔少香港人咧最近又話咩七成香港人原來都有失眠嘅問題，其實七成係好多嘅喎、 哦， 好誇張喎、哦！如果你七成都有問題嘅話， 首先我話點解我話雖然好似戲言咁樣我接受佢咧，但係都我有一個諗法嘅嘛。譬如失眠，即系你瞓唔到觉啦，瞓唔到觉带俾你啲乜嘢先？即系带俾你嘅系心情 多咗时间， 多咗时间， 嗯， 多咗时间可能系一件好事嚟 嘅。 嗱、啊，如果你话带俾你嘅系心情差嘅，咁、就另一种食定另一种嘢嚟 嘅。如果带俾我嘅咧，系一个好嘅，譬如佢因为我失眠。所以搞到我咧就有自己空餘嘅時間，我可以睇下書啊，瞓唔著啊嘛，咁咪唔好做啲太劇烈嘅嘢啦，睇下書啊， 大家上去爬山咁，三點鐘起身去爬山咁， 我都唔敢。跟住咧就去到又或者 開部機嚟打咯， 係啦，我就係想講，玩下遊戲機啊咁樣，咁你就突然間好似多咗啲 me time， 咁呢個係可以話一個好嘅。因為失眠而得到一些好的東西咁樣，咁啊視乎你你點睇 點樣諗 啦。咁但如果你話失眠搞到脾氣暴躁咧， 嗱咁啊另一件事， 咁啊真係要處理啦， 就另一件事啦。 係啦，咁如果你搞到脾氣暴躁而係因為失眠嘅問題嘅話，咁你就諗翻哦，到底我嗰個失眠係點解會形成啦？同埋咧點樣屬於邊一類型嘅失眠嘅？因為原來睇翻咧失眠佢有分四種嘅喎。 哦， 係。係啦，咁啊四種意思就係話有啲咧就你瞓覺嘅時候咧。我好難先至瞓得著嘅，即係成日都瞓唔著啦。跟住有啲咧就係唔能夠持續長期瞓覺嘅， 瞓下醒下， 係啦，瞓下醒下，瞓下醒即係瞓得好差，睡眠質素都好低。咁有啲咧就係瞓醒之後咧，你發覺喂瞓完都係冇瞓，原來瞓咗覺但係瞓完等於冇瞓咧，亦都係失眠嘅其中一種嚟。 哇！呢個好慘啊！瞓咗时间就俾咗啦， 系啦， 但瞓完之后冇瞓咧，其实系你自己觉得嘅啫，即系呢个系一个体感嘅感觉嚟噶。嗱，你瞓咗一觉啦，即系当你瞓咗七个钟八个钟啦，你醒嗰一刻咧，觉得我琴晚好似完全冇瞓过咁样咧，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自己。内在的一个感觉， 唔系你唔好睇轻啲科学家啊，佢哋有数据噶，即系话你个脑电波去到几多咧，冇发过或者发得太多， 系 即系瞓咗都继续发嘅时候咧，哦，即系你冇瞓咁样， 系啊，所以话即系又系唔好睇轻啲科学家，即系佢哋会因应住，譬如叫啲人喺度瞓觉啦，跟住就 check 佢脑电波，头先钟哥都讲啦，系啊，咁 check 佢脑电波嘅时候咧，会因应住唔同嘅情况去到检视佢脑电波，例如你做到个环境，湿度五十至六十。 跟住啲光暗程度係點樣嘅，跟住又俾佢瞓，跟住可能下一次咧就第二次嘅時候就將呢個濕度調高去到70-80，又叫佢瞓咁樣，或者光暗度有一啲唔同，就不斷攞數據，就睇下邊一個嘅情況咧會令到大部分嘅人咧對嗰個濕度温度係最有呢一個敏感嘅。咁、所以佢哋而家咪做咗數據，就係話其實濕度50%-70%咧，應該係人咧最好瞓嘅一個濕度嚟嘅、 我成日對呢啲科學研究有啲質疑嘅。 點解啊？ 因為譬如話佢一定要揾一個 model 啊，即係一個人啦、去試呢一樣嘢噶嘛。而佢試呢一樣嘢一定係好，佢呢、這個一定知噶嘛。好多人睇住佢，咁多人望住你，你瞓唔瞓到啊？ 系 即系你个睡眠质素已经有一个问题， 系啊， 个个都望住你嘅，就算佢话唔系，我哋俾间房佢，装咗闭路电视嘅啫，你成日睇嗰啲科学研究啲片都系咁样噶嘛，但系嗰个人一定知道，有闭路电视望紧我， 系啊， 而家我研究紧我，即系个心理状态。 诶，唔好话人啦，你动物园嗰啲熊猫啊，佢都知个 cam 喺边啦， 识做戏嘅， 你当佢傻嘅咩？日日都系啊，呢个窿咁得意，有块镜望到自己嘅咁样，佢都会知噶嘛，咁样。 系啊，系啊，咁如果你话即系睡眠质素影响咗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又几难搞嘅。嗱、譬如我今日朝头早嗰只咧，就叫做过早起身，系啦，即系比你原本个闹钟可能设定嘅时间咧早咗大概2小时左右咧、其实呢个咧都已经系叫做失眠嘅其中一种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睇翻啊，到底我属于边一种嘅失眠咧？你系其中一种咧，其实都已经系叫做失眠，其实都话如果你真系想叫做解决佢嘅咁样，咁你咪要谂办法咯。其实最好嘅方法咧，就当然我哋就会成日都话喂，咁你揾个医生问下啦。咁呢个系嘅。咁但系如果你未揾医生问之前咧，有啲简单啲嘅方法咧，其实好容易嘅啫。你可以揾下到底系乜嘢令到你失眠。如果你将你全日嗰、那个schedule 或者食过嘅嘢啊，接触过嘅人啊，有冇啲情绪波幅比较上大，你将你一日嗰个感觉咧写低咗先，然后咧你可能你持续失眠嘅时候咧，你写多一个礼拜嘅话咧，你就会好容易揾到个元凶啦。即系例如啊，原来你发觉翻工嘅压力好大，咁呢个其中一个啦，你每日都剔啦，又或者你系喺呢 四杯咖啡咁， 冇错啦，你今日食咗饮咗咖啡，跟住你饮咗边一只牌子嘅咖啡，或者饮咗边一类嘅咖啡，跟住第日转咗，原来我净系饮朱古力咧，我就冇失眠嘅， 好啲咁样 系啦。跟住你咪会发觉，原来我对咖啡因有影响，跟住你自己又可以同自己做实验啊嘛，你都系科学家嚟噶嘛，人人也是科学家，你咪试下譬如普洱。阿普呢個作用大唔大啊？佢哋咪知道可以揾到咧，即係對自己身體了解多啲啊！佢哋咪知道乜嘢嘅環境因素啊，乜嘢嘅食物因素啊，會係令到自己咧係容易啲失眠啊！ 唔係咁，但係寫咗咁多數據咧，平時我咁忙咧，冇時間睇噶嘛。咁你幾時可以睇咧？你失眠嘅時候咪睇咯， 又係喎， 睇翻 失眠嘅時候起身，你咪睇翻啲數據，睇得嚟天光咯，咁咪你冇嘢咯。 反而我有興趣知道小白早咗嗰兩個鐘頭起身，今朝係做咗啲乜嘢 啦？我玩咗遊戲機， 好啊！其實你係一件開心嘅事。 其實我係善用咗時間， 係啊， 多咗幾個鐘 呢啲嘢， 係啊，幾好 啊嘛， 係啊， 即係失眠都已經慘啦。海俊哥話齋，你向好嗰方面諗。 我唔係啊，即係我又唔覺得失眠慘嘅，其實我幾享受嘅， 係嘛？ 因為我享受任何一秒。即系你觉得呢样嘢惨，其实就系惨；你觉得嗰样嘢唔惨，咪唔惨咯。 系啊，觉得佢开心咪开心咯。 好啦，瞓唔够一阵，睇下有冇时间午睡一下啦。唔该晒小白 ，thank you。 最坏嘅情况系出现更致病性嘅变种病毒，令接种疫苗或者感染后提供嘅保护力迅速减弱。美国总统拜登接种第二针新冠疫苗加强剂。79岁嘅拜登喺白宫由医疗团队为佢接种第四剂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拜登话一啲都唔痛。佢又话而家正系处于呢一场大流行嘅新时刻，但并唔意味疫情已经结束。华府需要额外资金确保病毒检测、疫苗同埋医疗供应。呼吁国会通过为抗击疫情嘅几十亿美元额外拨款，否则今年秋季可能无法为民众提供免费疫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21.9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48，人民币6.348，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9点，跌2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18美元，卖出1,934.07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一道冷锋会今朝早形成，并在星期五朝早横过广东沿岸。

8:10啊，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德基早晨啊， 早晨德基， 早晨钟哥，欧你哋好， 系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 喂，咁啊，睇睇股市方面嘅情况先啦。喂，琴日升得几好啊吓，咁啊，重上22,000点嘅关口啦，咁啊，升咗304点嘅。今日港股有冇机会延续升势咧？以至外围嘅市况，究竟应该点去分析咧？当然要交俾德基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 好，唔好客气啊，两位啊，咁啊，讲到港股，咁啊，系威系细嘅，真系唔系讲笑噶。欧头先都讲啦，吓，今日都继续做好。不过真系数数手指啊，真系咧，其实手指都数唔到啊，因为太多啊，升得就系咧，升得成差唔多，即系4,000点噶啦，由18,300点都穿埋呢个位置，瞬间已经咧回升翻好多。 嗯， 咁你话喂嚟到呢度边度有阻力啊？咁啊，欧都知道啦，吓22,500都系第一个阻力。咁但系咧，简单讲嘅就系话，咁究竟可唔可以突破咧？咁外围又回翻少少啦。咁继续咧都系睇住嗰几样嘢嘅。第一就系话喺日前咧，即系市场气氛都好好咧。咁啊，应该咁讲啦，由外围升到去香港噶啦。咁都系一样嘢，就系、是、俄乌嘅呢一个战争咧，有望唔系话停战嘅，起码都希望啊喘息一下啦。咁但系而家咧，即系所谓嘅停火协议一路即系进行紧嘅时间咧，又好似又未话真系有啲乜嘢好实质嘅进展。咁所以咧就又系啦，就对于呢个即系战争有望系即系有个即系话改善嘅情况咧，咁啊叫做又反映咗咯咁。咁好啦，咁第二样嘢当然疫情啦，咁香港就叫做有少少改善当中啦。咁内地咧，上海嘅疫情咧就系、是、其实讲全世界嚟讲咧，即系呢个确诊数字绝对唔系严峻嘅，但系内地嘅监管就比较系严谨一啲啦。咁所以咧就系、是、一啲即系封闭式嘅管理啊，即系由浦东去到浦西啊，咁都一路都做紧噶啦，检测啊嗰啲咁。咁唔多唔少咧，都影响部分嘅一啲嘅正常嘅，例如一啲生产啊，甚至乎 Tesla 都话个厂可能要停几日啊，即系类似啲咁样嘅影响啦。大唔大咧？咁都唔系话好大嘅。咁但系少少地咧，都会有啲影响啊。尤其是对于即系市场嘅心理。咁当然过去呢段时间，亦都大家都会睇到，即系当个即系通胀嘅预期继续升温嘅时间咧，亦都系成为咗市场个担忧。同埋咧，亦都经常都我过去都会讲噶啦，即系无论自己教投资班啊、做访问啊，都会讲有一个指标咧好准㗎喎，就反映緊咧美国经济有冇衰退嘅风险，咁以至到咧就係话对于个股票市场嚟讲前瞻有啲咩影响，就係、是、呢个知识曲线出现逆向啦。咁而家咧就开始沈嚣尘上，就话咦，即係又未话真係逆向嘅，但係有个咁嘅迹象好似迈向嗰个方向咁，咁又会令到市场有啲担忧。咁所以即係外围美股亦都未至于高处不胜寒，咁但係弹得咁多，咁即係回吐少少好正常。咁我諗我哋嘅港股都一样囉，即係话喺第一个比较重要重大少少嘅阻力22,500点关前呢，咁有啲反复，咁在所难免㗎啦，升咗咁多。咁但係结论系点乜呢？就係话过去呢段时间有部分啲公司嘅业绩呢，其实都系叫做系即係符合市场预期嘅。咁同埋大家再思考一下，再諗下其实都唔系咁曳喎个前景。咁所以有好多啲股份寻日，譬如话比亚迪就咁睇条大数系跌咗㗎，咁但係其实客观啲去睇都系反映緊佢哋产业嘅转型，即係慢慢呢由呢、這个即係传统嘅内燃引擎车变全电或者系混合动力车嗰个过程。咁所以即係大家睇完又觉得消化完咗，又唔系咁曳喎，咁个股价呢又买返晒上去，由低位呢都系好显著呢，就系话即係单日转向由先跌后升。咁其实同埋都唔少嘅股份系咁样。当然政策对于某啲行业，例如直播行业嘅监管，咁亦都会影响快手啊呢一类啦。所以都今日我諗就即係叫希望平平稳稳啦，即係再突破上去嘅动力呢今日就未必话会好大，咁但系唔好忘记累积低位计反弹幅度都相当之惊人噶啦。 系啊，唔俾打伤咁多啊，好似话伤 快手啊，你睇下 Dicky 不升反跌之谜啊，呢、這个快手你就会知道原因何在。 即系有一种事情咧，无论后僆仔嘅时代，冇话后生，僆仔时代同你大个咧，都系当事人咧，身边人系着紧个当事人嘅，就系、是、派成绩表啊。你僆仔嘅時候咧，你派成績表咧，真係阿爸阿媽緊張過個僆仔噶嘛？咁而家都係啦，譬如大個咗，你睇股市咧，嗰啲即係相關嘅板塊派成績表咧，嗰啲股民係會緊張過啲當事人嘅。但係今次咧就今次內即係內銀呢幾個，喂唔錯喎，想問問 Dicky 啦，譬如話農行啊、工行啊、工商銀行啊，佢哋都派咗成績表啦，咦比預期之中好啲喎、啊，咁樣，咁你又點睇？係咪而家可以再望一望咧？ 好，嗱几样嘢嘅，咁因为咧，讲到啲内人股，其实咧都陆陆续续啦，都公布业绩啦。其实咧，简单啲一句咧，好似中哥咁讲啦，其实都唔系曳噶。咁好似讲到建行咁样啦，吓、啊，即系其实无论你话盈利啦、核心嘅业务啦，都有增长啦。咁、股息亦都哇，都其实都几劲嘅，即系收益率啊，即係好勁啦！唔計佢股價波動性，其實咧一眾內銀股派息嘅息率啊，都真係非常之高下。咁如果以建行為例啦，嚇點講都好順利，都有起碼都雙位數嘅增長。咁不過咧有一樣嘢值得少少關注，嗱就唔係話好差嘅呢、這個情況都。始終咧就因為而家全世界嘅貨幣政策同內地係有少少唔同。講緊全世界咧就一定係加息啊、通脹啊，咁跟住就可能係仲要加得好快啊咁樣。咁對於金融機構個息差當然就擴闊啦。咁但係對於內地咧就調轉啦。嗱，因為咧舊年咧其實個即係內銀啊，成個行國即係應該話大部分啲內銀股咧。個淨息差咧都係維持大概穩定嘅，但係大家都記得喺舊年年底開始咧，內地就下調咧呢個貸款市場利率啊，即係所謂個 LPR 啦。咁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唔多唔少咧，又譬如話即係對於整體個息差可能會有少少壓力。嗱，不過調翻轉咧，內地咧喺舊年下半年咧又降準啊，亦都降咗唔止一次嘅。咁所以咧調翻轉咧。咁嗱，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有個咩效果咧？就係、會令到啲人可能又會個意欲，即係唔係啲人係應該咁講，銀行嗰啲高層會覺得啊，好啦，可以借多少少出嚟啦。咁亦都會鼓勵咧啲金融機構係再積極多少少嘅放貸。咁此消彼長兩件事拉雲咧，就個息差可能會有啲壓力，但係咧貸款咧又可能借多啲。咁所以咧，其實都冇乜影響嘅，對於佢嚟講，即係講完一輪之後，咁即係點啊？得嘅，即係其實都冇乜負面影響咯。咁最緊要就係咩？就係內地嘅經濟持續復甦啦，疫情受控啦，咁跟住咧，對於房地產嗰個市場嘅調控壓力啊、打壓啊，放翻輕啲咧，咁啊，梗係有運行啦。咁所以咧，我諗內銀咧，即係應該咁講啦，低位亦都有反彈嘅，亦都唔少嘅幅度。但係你話即係拉雲嚟計，再睇遠少少咧。我都仲係正面樂觀嘅，覺得呢個板塊都始終佢哋嘅股值都唔係話真係高，息率亦都係好吸引喎。 繼續睇啲平平穩穩啊，可以財息兼收嘅股份啦，睇埋只中海油啦，咁啊多賺 1.8 倍，咁啊回 A 之後咧就補派呢個特別息，咁啊近排咧坊間啲散户都話，都一係就講下中移動，如果唔係就中海油，係咪是但一隻都要旁下身咧 ？Dicky 你又點分析咧？現價追會唔會又高咗啲咧？ 嗱，如果真係去到11蚊呢啲水平咧，我直接了當答咧，我又覺得貴咗少少嘅。咁但係你話即係回 A 啊，以至到順利啊，甚至乎好耐之前佢一直都講未來嘅派息嘅政策啊。雖然佢今次咧佢就會合併一齊嚟派嚇，即係呢一個20周年咧特別股息 ，OK， 咁即係其實唔係唔派嘅，係即係合埋一齊嚟派啫。咁所以即係如果要簡單啲講一句咧，佢嘅股價上升咧係有原有因嘅，即係好幾個因素實現又加，即係好多個因素係令到佢股價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咁當然我都同意啦，就即係話如果去到而家11蚊呢啲位置，感覺上即係兩個頂嚟嘅嚇，係有少少突破咗嘅。咁但係由低位反彈嗰、那個即係個幅度同速度咧，咁我都覺得幾驚人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而家睇到曬所有呢啲利好消息嘅時間，你再買落去咧，你睇長線啲都唔係唔得，但係咧短線你可能就會承受即係隨時可能譬如有少獲利回吐嘅風險。 咁哇好詳細幫我哋分析咗好多隻個股啦，同埋宏觀嘅大市走向啦。多謝我哋股評人朋友黃德基先生咁詳細分析。聽日咧繼續睇住個大市，好嘛？唔該 Dicky， 唔該 Dicky， 拜拜。 Bye。 香港電台抗疫小錦囊。 如果確診新冠病毒，我哋可以用脈搏血氧計嚟到檢查血液嘅含氧量，協助我哋監察病情。 使用脈搏血氧計之前，記得要先洗手，確保你嘅手唔好太凍。你可以將手放喺胸前幾分鐘，然後啟動血氧計夾喺你嘅食指或者中指上面。被測嘅手指唔應該搽咗指甲油或者假甲。 記得要讀取同埋記錄穩定後嘅顯示數值。即是血氧饱和度和脉搏率，大多数人血氧饱和度会是 95% 或者以上，所以如果两次毒素都在 94% 或以下，需要尽快求医，如果维持在 92% 或以下，请前往急症室。 你不喜欢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要站这么开啊？ 晨光提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了，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睇有啲咩嘅优惠先 ，Jenny。 系啦，嗱呢个优惠咧，竟然同睇剧有关嘅。嗱、啊，我知道阿钟哥同阿 O 咧都中意煲下剧啊，睇下戏噶嘛。我想问下最近咧有冇睇嗰套韩剧咧，叫做《社内相亲》？ 哎呀，呢套未睇啊，呢套。 系，但系你知道有啊，因为我见喺个平台咧，佢成日都弹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三个各自追紧唔同嘅剧，几有趣。钟哥头先咪后就话睇咗呢个 Marvel 嘅作品《月光骑士》啦，我自己未温习啊，唔敢睇住啦。我又俾阿钟哥导咗睇《耕田将辉》啦， 我睇晒啦。 呢个《蜜雪是虚拟》啦，好好睇啊！但我未睇晒又， 我 跟住啊 Kitty 又另一个领域就系呢个南韩嘅作品 《社内相亲》啊， 系嘛？ 唔系啊，呢套咧我都冇睇啊，所以。我要睇咗先可以享受呢个优惠。 Okay, 我自己睇紧美剧啊， okay. 因为嗱韩剧咧呢一套《社内相亲》咧有咩咁特别咧？就是因为嗰、那个故事嘅设定啊。有时我哋睇剧咧，譬如话嗰、那个剧嘅主角佢系喺边度翻工，或者佢屋企嘅背景系点样咧？有时系一啲真实嘅嘢嚟嘅，即系唔系完全虚构嘅。咁好大部分嘅原因就可能系 sponsor 啦，即系赞助嚟嘅。咁所以佢会喺嗰度翻工啦。咁咁呢一套剧咧，亦都系咁就话个女主角本身屋企咧就系开一间咧烤鸡店嘅，咁而呢间烤鸡店咧就真系喺韩国咧一间好出名嘅店啦。咁好彩 系真啊，真系有噶， 真系有嘅。佢喺香港都有开个铺头，我都有食过嘅。 哦， 系啦，系啊，佢喺香港咧都有几间嘅。我自己去过嗰间咧就喺尖沙咀，咁但系我睇翻咧，原来佢喺几个地方咧都有分店嘅，中环啊、铜锣湾啊、旺角啊、荃湾啊、将军澳啊、屯门啊、东涌咧都有分店嘅。即係都因為我記得我去嗰陣時都已經係五六年前，即係喺香港嘅時候咧，佢啱啱開過嚟，所以都開咗一段時間嘅啦。咁而家佢做咩優惠咧？就是、正正因為呢一套劇上啦，咁呢一間嘅炸雞店咧就進行一個有獎問答遊戲。咁原來咧喺佢哋嗰個面書專頁嗰度答啱有關於呢一套劇嘅一條好簡單嘅問題咧。就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蚊嘅礼券啦！ 哇，咁多啊！ 系啊，食炸鸡都可以食几餐噶。 系啊，因为嗰啲韩式炸鸡咧，其实都几贵嘅。即系我记得咧，啱啱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咁啊同啲 friend 去食啦，一盘咧。大概成90几蚊嘅，咁你唔会食一个味道噶嘛？你又想试下嗰啲辣味啊、酱汁味啊，有啊有啲咩姜葱味咁啊，去审炸嗰啲葱喺面嗰啲咧，跟住叫咗三盘咧，跟住再叫咗两三杯啤酒咧，最后成500-600蚊落楼几个人，哇，几夸张啊！嗬， 要噶要噶，咁啊嗱，我见到咧，其实佢都即送礼物都算送得 OK 嘅，因为佢条题目咧就非常之简单啦、啊，而且咧嗰、那个。參與時間咧都去到成4月16号啊！即係如果就算你而家真係唔識答去睇咧，即係都可以有時間去到追翻進度。 佢都係問翻劇中嘅故事嗰啲問題啫，係嘛？ 其實好簡單，我估你睇個簡介上網 就已經 知㗎啦。 即係邊個做主角啊？啲咁樣 問題，或者佢個父母嘅職業係啲咩啊？ 哦，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會喺4月20号嘅時候就公布嗰啲得獎者名單啦。咁啊有50蚊嘅禮券咧。會有100个，500蚊嘅禮券咧有4个，1000蚊嘅禮券咧有1个。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啲不費吹灰之力，如果中咗50蚊，咁都算幾好啊！ 喂，但係正話 Kitty 講到咧，嗰啲題目咁容易啊，咁即係話好多人會答中啦。 係啊， 咁但係即係調翻轉頭，你中嗰個 coupon 嘅機會咪好低？係 啊， 都係啊。不過但係我哋三個都唔知，同埋都未睇。係啊，互相宣傳啦，我當。不過咧，我覺得炸雞咧係有一種好古怪嘅魅力嘅，就係唔知點解咧睇到人哋食咧。 你好想食㗎喎，呢個係其中一樣好有感染力嘅食物咯。 你哋有冇睇嗰套南韓嘅電影《炸雞特工隊》啊？ 有啊！ 我首先咧，《炸雞特工隊》好睇嘅地方，因為佢向好多香港港產片致敬嘅，好多個鏡頭都係，因為個導演好中意。 最後直頭英雄本色 係英雄本色嘅結局啊嘛。跟住我又睇睇下咧，好中意嗰個高高大大嗰個女主角咧，我覺得佢幾靚喎。跟住原來佢係選過南韓小姐嘅喎，今次即係好似選個港姐咁樣。仲要攞到啲好高嘅榮譽咁樣啦，跟住又睇啦。咁但係我嗰次咧睇完《炸雞特工隊》呢部電影之後咧，我忍唔住咧，真係去食翻炸雞 啊！ 不過食翻美式，因為美式嗰啲平少少，因為韓式嗰啲係貴好多噶嘛。 不過你剛正話阿 Kitty 講嘅話啊，即係炸雞幾好食啊，見到都想食啊咁樣。你有冇留意？即係我之前都講，譬如話雞蛋或者雞隻呢一類呢一種嘅東西 材料 啊，係。好多種整法都好好食噶， 係係， 即係你同其他唔同，譬如話你整豬牛羊，你有啲整法咧，你覺得唔好食噶，但係同埋佢嘅整法咧，相對冇雞隻咁多嘅， 係係， 即係雞啊雞蛋呢啲，即係變化萬千，點食你都點整你都覺得好食。 嗱，呢個係食客嘅角度啦，廚師嘅角度，阿崔神你嘅角度又係咪都認 同 咧？ 我同意鐘哥嘅講法，因為我曾經都有諗過，即係不如食少啲肉啊咁樣。咁我覺得自己好可以捨棄嘅咧，就係牛肉。因為本身我自己人大咗咧，開始越食咧就覺得牛某一啲部分咧都幾大陣味嘅，即係嗰啲酥味啦，俗稱叫做或者牛味啦。咁我就一般嘅啫。咁豬咧，我又覺得好容易咧會整得鞋啊。譬如你話你出街食嗰啲豬扒啊，點樣即係有好多個工序，又話要點樣揼下佢，揼鬆佢嘅纖維先至冇咁硬咁樣，即係又係比較難處理啲嘅。咁我覺得咧最難捨棄嘅就係雞，因為雞咧真係好。好似無論你雪藏啊，或者就算你急凍嗰啲雞咧，你都唔會覺得好鞋嘅喎。我又覺得好奇怪。譬如你話好平嗰啲急凍雞翼咁樣咧，你一樣譬如去到煮啊，都可以好好食嘅喎。所以我覺得最難捨棄嘅肉咧，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就係雞肉啦。 因為我對其他唔同肉類咧，都有啲即係嗰個原諒佢嘅尺度闊啲嘅。即係有啲鋪頭，譬如話整啲牛整得唔好食。唉，算啦，好難整嘅咁樣，嗰啲好易硬嘅，你會原諒佢啊？如果你發覺有一間，我真係曾經食過有一間咧，炸雞髀真係好難食。我話炸雞髀都整到咁難食，呢間鋪頭一定唔得。 佢點樣難食法咧？中 乾行行，即係炸雞髀你炸到乾曬，好似咬緊條柴咁樣。所以咧就即係以後就冇。 我都食過一次炸雞髀，好差嘅經驗。但係咧，佢咧炸到出邊咧已經燶曬啦，但係入邊係不斷滲住血水喎。 喂，咁好高超喎！ 我真係唔知點樣做，我都 佢應該係未解凍曬。 我記得嗰個，我記得個對白咧，我係同個餐廳個侍應講咧，我同佢講話啊，姐姐，點解佢有？可以出面全部都燶曬，但入面仲係有血嘅咧，咁點做到？ 係 跟住佢，係得，幫你搞過咁嘅，即係通常都係咁啦。大家都可以食下啲好嘢啦嚇，趁住禮拜六日嘅時間咁啊，唔該曬 Kitty 嘅分享 ，thank you。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三月三十一日係一年嘅第九十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75日。1997年3月31号，原址位于荔枝角，曾为香港规模最大型的游乐场荔苑游乐场宣告结业。荔苑游乐场在1949年4月16号开业，总面积160万平方尺。早期设施包括各类剧场、机动游戏、摊位游戏、水上游戏。1952年10月25号，荔苑开设面积约10万平方尺的动物园，曾展出的动物包括金钱豹、山羊、老虎、长颈鹿、大象。1961年，邱德根先生购入荔苑，增设送城。结业前入场费成人为港币10元，小童半价。结业当晚吸引2万人次进场。三月三十一号出生的朋友拥有不屈不挠的毅力，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勇往直前，坚持到最后，喜欢争辩，对同事要求高，比较难共事。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能力为你工作的地方奋斗到最后一刻呢？

哇，都冇话二拆啦。我嗰阵时我听过最夸张嘅就系、是、七拆。 哇！ 睇咗七次，所以當時佢個票房咁厲害咯。 阿凡達都應該好多人刷咗好多次喎。 嗱，阿凡達都有嘅。阿凡達如果我啲數據冇錯咧，阿凡達佢啲人重複睇嘅次數咧就冇鐵達尼咁多嘅。 啊， 鐵達尼好多啲嘢睇嘛。我細個睇嘅時候都覺得哇，原來可以咁樣啊。 同埋鐵達尼好樣嘢好啊，嗰陣時啲女仔一定係喊翻喊忽噶嘛， 係啊， 喊得好犀利噶嘛。咁你如果拍拖嘅時候咧，咪啱啦。你入去。K 又唔使唱，你总之几个钟佢套戏最好咩？最够长啊嘛！你入去炮谷都唔使买啊，因为佢冇心情食噶啦。 咁另外 坐喺度拍拖搞掂， 系咪？再数一套咧，就真系七十年代嘅戏，你哋未必睇过嘅，就系当年咧得一间戏院上啫，香港碧丽宫戏院做嘅《时光倒流七十年》。 哦， 呢套嗰阵时咧就系破咗香港一个纪录，就系、是、最长放映期嘅电影啊嘛。 系咪《奇勒基堡》啊？ 唔系， 我同你就系《奇勒基堡》嘅年代， 系、 哦、 啊，仲 系《 奇勒基堡》。 再早啲啊，《奇勒基堡》系《基斯道化里夫》啊，《Christopher Reeve》即系第一代嘅 Superman。 哦，我想问碧丽宫戏院系边度嘅？ 碧丽宫咪喺铜锣湾咯， 喺铜锣湾。 系啊，冇咗啦，当然。 我唔知啊，我直情唔知。 我就睇翻啲照片有见过， 因为有分碧丽宫戏院同埋丽宫戏院嘅两个唔同戏院嚟 嘅， 系啊。 好啦，咁我想问一问啊，即系二刷，你哋自己叫做最快二刷嘅系咩戏啊？你哋自己睇过嘅、 我有几个年代嘅，小童年代咧。就因為我細個通常暑假嘅時候咧，就俾屋企人抌咗去印尼、新加坡呢啲地方噶嘛。好啦，咁嗰陣時咧，就真係冇二刷嘅，真係起碼三十刷。 哇！因為冇嘢睇啊嘛。 因為冇嘢睇之餘，同埋屋企咧，佢得幾柄錄影帶。係 啊係啊，錄影帶年代。 冇錯，錄影帶一套咧，即係中哥都知道，你根本上就錄低一套電影嘅啫嘛。咁嗰陣時咧，就唔知點解會有其實幾柄嗰啲。僵尸系列，僵尸咩呢？就唔系我和春天嘅约会啦，唔系我和僵尸嘅约会啦，就系僵尸先生、僵尸翻生。嗰阵时咧，初头睇嘅时候咧，第一、第二次睇，同我两个家姐睇咧，好惊，惊得好紧要。 但佢系笑片嚟嘅、 笑片嚟噶。但系原来咧，啲僵尸咧，细路仔嘅角度睇佢，即系佢有啲血啊，啲黐住啲牙嗰度啊，跟住弹下弹下咁样。你就知道其實嗰啲唔係 graphic 嚟啊嘛，以前個年代係、真係有個人喺度扮僵尸，然後佢真係喺度跳下跳下啊嘛。 但嗰啲係茄汁嚟噶嘛， 可能是辣椒嚟 喎。唔係即係題外話，即係譬如話血啊，咁即係我哋拍戲咧會點樣分咧？就係、是、要喺嗰度口度掠出嚟嘅一種。如果是踩在身上的是两种是两种不同的物料来的。 即是精子弹薄一声在个心口爆出来的那些是第二种。 那些你就不要吃入口了因为那些存在身外的。 那些血浆。 血浆。那如果是你要在个口度喷出来的那些就另外一种来的就可以、即你可以即所以说你吞了你都没事的。 那有没有味的呢那些不知道。 当然有啦甜甜地的因为它扣蜜糖的。 哦， 嗰啲系花紅素溝蜜糖啊嘛， 系系系啦，咁我头先讲啊，小童年代咧就比较常系咁煲啊，因为一去一个暑假嘅时候咧，你日日有咩做就可能一日睇一次或者两次咁样，你咪有个电视机系咁喺度 loop 住响播咯咁样，睇完系自己回带，然后再揿个 play 制嗰啲嚟嘅，好啦，咁所以咧就对呢、這个叫做僵尸先生系列咧，都觉得啊，好似啲情意结，咁啊到而家咧有阵时睇翻嘅时候咧都觉得哇，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童年回憶翻出嚟，雖然咧細個睇嘅時候好驚，咁而家當然就第二個角度欣賞啦，咁啊又會知道啊，原來啲僵尸幾得意嘅。以前有個套路係玩唔呼吸噶嘛，而家冇咗噶。而家冇咗呢只嘅，即係啲話啲中國式嘅僵尸咧，就你喺佢面前，就算你喺佢面前行過，你唔呼吸咧，佢都 feel 唔到你嘅。咁以前僵尸先生、僵尸叔叔、僵尸翻生呢啲系列咧，就有呢一個玩法嘅。咁啊變咗咧，睇嘅人咧，就我同兩個家姐度睇嘅時候咧。一见到僵尸出嚟，我哋三个都唔敢呼吸，又惊只僵尸咧喺电视机度跳出嚟， 哇， 系啦，惊啊！好啦，咁跟住去到中期少少，我谂系中学打后咁上下嗰啲年代咧，我就第二套我自己真系好中意嘅电影咧，就系、是《暗战》。 我今次睇得多啊， 系啦，《暗战》同阿刘青云咁，刘德华同刘青云噶嘛，呢套咧嗰阵时一睇嘅时候，哇，原来咧。一套关于即系警察同贼人之间嗰、那个、那个角力咧，系可以咁高 I Q 嘅。 赌 Sir 嘅作品 系啊， 冇错啦，系啊，赌 Sir 作品。咁所以嗰阵时令到我咧就有一个好似茅塞顿开，哇！原来啲唔系话警匪片，单纯即系譬如以前成龙大哥嗰只打打打打打， 是可以一種咧就咁有腦筋嘅警匪片，令佢睇落去嘅時候咧，可能嗰陣時個人開始大啦，就啱啱識得欣賞呢一類型嘅片，咁所以好快脆咧嗰陣時又睇第二套啦， 又睇第二次 啊，冇錯啦。咁如果你話去到近呢幾年嘅時候咧，啊有一套咧對我嚟講都算係好快脆到二刷，就係嗰套《狼客劍心》日本片， 點樣集先？ 由第一集開始 都係好快睇， 係啦，其實幾套咧，我都會幾快就已經，想睇第二次。 打到上船啦， 打到上船啦，冇錯啦。 佢依家嗰啲前轉後轉啊，麻麻地啊，我覺得 係嗰啲劇情有少少抌。其實你睇翻漫畫，我都覺得有少少抌嘅。但係我睇佢咩咧，就係因為佢雖然係一套日本片，但係佢好多即係我同中哥都有講過，佢幕後好多咧。其實就係以前成家班啊嗰一班嘅武師指導，就去咗日本揾食，咁就用翻佢哋即係以前，我覺得就係好似以前警察故事嗰一種嘅拍攝方式，即係睇翻好多佢哋嗰啲 documentary 嘅時候咧，就哇原來佢哋拍嘅時候咧，阿佐藤健喺個屋頂嗰度跳跳跳跳跳跳，一跳跳落嚟嗰下咧，原來嗰卡下原來原本係 NG 嚟嘅，因為佢跳落地唔夠有型，但係佢打咗個關鬥。跟住佢又繼續跑，導演反而就覺得喂呢啲真係太真實啦，咁啊睇到嗰個演員嗰個努力啊、用心啊，同埋即係見到喂原來嗰啲叫做武打片咧，即係以前喺我細個角度嚟講咧，就覺得日本武士咧打交通常都係嚓嚓一聲冇咗噶啦， 一板一眼好清楚，冇 錯啦，一板一眼同埋都係一劍起兩劍止嗰啲嚟嘅，咁但係原來可以即係加咗啲我哋譬如即係香港武指嗰個之後咧，將成個嘅日本武打場面打到咁犀利，所以我就中意睇佢嗰個武打場面。咁啊變咗話睇完之後咧，你真係會想重温啊，咁變咗咧好快脆咧就已經有二刷啦，同埋三刷啦咁樣。 好咧， 呢幾套就好聽。 啊，小白講電影都幾好聽， 點會啊？ 一路醉心喺你嘅電影世界， 電影世界裏邊。 我即係記憶之中咧，有一部就好記得嘅。嗰陣時就直情喺啲租大鋪啊，金絲啊，我記得嗰陣時金絲嗰啲租大鋪咧，即係不斷租噶啦。就係咧呢個許氏兄弟嘅雞同鴨講。 我竟然係呢套。 我細個好中意睇笑片嘅。 嗯， 我中意到咧係學咗佢啲肢體語言啦。我成套戲識得背嗰啲對白， 雞同鴨講都未算係許氏兄弟嘅高峰， 應該係半斤八兩啦。 再早期啲啦， 係再前啲啊， 再前啲啦。 即係有好多唔同呢啲嘅作品咧，我覺得極好幽默啊， 係啊係啊， 同埋好睇到嗰個年代香港人係點樣諗嘢啊 ，smart 得嚟咧，但係又點樣可以有競爭之餘，但係最後又要發現兄弟情嘅愛啊緊要啊咁樣，即係係幾好睇嘅一啲作品嚟嘅。即係我中意睇港產片嘅。即系你话二刷又入戏院二刷咧，我印象之中我睇得最多咧入戏院就系少林足球，即系睇好多次，我睇好多次。 嗰阵时佢出嗰个绝招啊嘛，就话佢之后有一个加长版本，剪多两场戏落去。焗你去二刷啦， 冇办法。 系啊，你讲开我都记得系啊，有个加长版噶。 系啊， 少林足球的确太好睇啦，因为即系少林功夫加。唔係唱歌跳舞，即係加翻去足球嗰個世界。我哋又中意睇波咧， 有得諗喎， 係啊，有得諗喎。你每個角色都有佢哋演出嘅叫空間，跟住你睇嗰種哀傷，即係其實佢係用悲劇去做 base 嗱，你一陣中哥可以講多啲，佢用悲劇做 base 噶嘛。你睇到阿達哥嘅角色係一個悲歌嚟噶嘛，社會嘅悲歌。即係其實佢每一個足球成員都係社會嘅悲歌嚟噶嘛。咁但係點樣即係透過一個逆境自強嘅故事？去打低一隊冇可能打低嘅、哦，其實阿謝賢即係四哥個魔鬼隊咧，嗰啲人係非人類嚟噶嘛， 啊、 即係 全部打曬針啊嘛， 同埋最緊要係咩啊？旁證、球證都係佢嘅人、哦，佢都要打得贏、哦，呢、這個先係即係可以夠極嘅極限釋放到一個喜感同埋一個正能量出嚟咯。 即係永遠都係小人物對抗呢一個大勢力咁樣嘅橋段啊嘛。 咁啊大勢力啊 ，absolute power 直情係完全勢力啊，直情係。 咁如果我近年咧有一類型嘅戲咧，我真係好快熱刷，而且都入戲院添嘅，就係、是、超級英雄電影。 哦， 因為我係追得好緊要嘅。 第即係全部啊，定係第三、第四集啊？因為第三、第四集特別勁添。 第三、第四集啦，我係特別係第三、第四集啦。咁我追到點樣咧？即係 追到幾時得嗰下手指啊？ 呢、這個當然知啦， 跟住一齊得， 一齊 得 咁喺香港睇完一次啦。再睇一次啦，咁跟住覺得香港啲戲院滿足唔到自己，係專登飛咗去日本，喺日本嘅戲院睇一次。 哇！ 係啊，點解咧？ 個音效特別勁啊！ 係啊，因為 嘅音效啦、畫面啦，所有嘅嘢係靚好多噶嘛，即係呢個唔係話同香港戲院一個比較。 咁即係要講下個音效到底仲可以點 樣 整法咧？ 我都想知，我都想知，因為香港咧有好多戲院都標榜自己已經係Atmos 嘅一個音響系統啦，即係或者 Surround 聲，即係好多啦。唔講呢啲技術出嚟啦，講到咁深，即係個分別喺邊度，鍾哥？ 香港睇咧其實都好嘅。特别一啲即系香港都有啲贵价啲嘅戏院噶嘛，即 系 佢标榜嗰啲真系话棒棒声咁样噶嘛， 有啲张凳识喐噶嘛， 嗰啲我就反而麻麻地， 哦， 即系唔好搞住我， 骚扰你 系嘛，骚扰我啊嘛，咁但系即系喺其他地方有啲唔同设施嘅戏院咧就系棒棒声，即系咁样睇， 哦， 有啲唔同嘅，同埋戏院嘅大细咧，因为香港而家。都偏向於係叫做細戲院啊，咁喺唔同地方仍然有啲大戲院啊，咁觀戲嘅感覺咧係真係唔同嘅，即係同埋我細個年代係睇大戲院噶嘛，冇細戲院噶嘛，咁你可能你哋咧都係喺細戲院裏邊成長，你哋冇辦法感受到咧，哦原來幾百人一齊睇戲嘅嗰個感覺係咁樣噶，原來係唔同嘅喎，咁但係你喺唔同地方，你會揾到一啲仍然係比較大啲嘅戲院啊嘛，咁你去嗰度睇咧，成件事成個觀感係唔同啲嘅，即係你真係，即係我係會追到去咁樣去為咗睇一套戲，咁當然啦。個原因係究竟睇到戲定還是想旅行呢？咁兩樣都有啦。咁可能係為咗想睇到戲，俾個藉口自己去旅行，定還是係去咁啱去旅行，俾個藉口自己睇咁解啫。 大家讲下英文啦。2022年就流行一句英文嘅缩写，三个英文字母组成嘅，分别系 N、G、L。咁你又知唔知 N、G、L 其实系代表住乜嘢意思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寻晚响东急碰正个日本娃娃，对眼特别大，仲有尖尖嘅下巴。有啲似中心名菜，唔系啊讲假，趣怪又特别，直头日本化。求爱敢死队，我属于三家，最注重浪漫，又够风骚够肉麻，戴起副紫色太阳镜，人就潇洒，百五磅美丽，实行大轰炸。 剛才讲到2022年呢，虽然只是过了几个月，但是就已经出现了新的英文缩写了。NGL, 这三个英文字母经常都会在人家一句很肯定的对白之后出现的。 例如，如果我好认真咁同你讲呢碟嘢真係好难食啊，我就会话啦 ,This is a horrible dish, NGL. This is a horrible dish, NGL. 原来 NGL 分别系代表 not gonna lie。Not gonna lie 呢一句英文嘅口语呢其实就唔系新㗎啦。不过将佢变成缩写 NGL 就系今年嘅新用法。所以如果你想增加你嘅可信程度，话俾人听我讲真㗎讲真㗎，你都可以尝试喺你嘅说话之后加 NGL 三个字，等人哋觉得真系好似特别可信咁。Not gonna lie。NGL， 你都不妨试下用啦。 8:55同 Kitty 倾下偈先。Hello Kitty。 Hello， 喂，我想同你哋分享一个咧嘅骗案啊，叫做可以话系一消费陷阱啦。 嗯， 咁呢件事咧就发生喺内地嘅。其实以前咧我都有试过帮衬呢啲服务，咁不过咧就冇好似呢一位受害者咁样就越消费咧就越多。 嗯， 讲紧嘅系咩咧？内地咧好兴嗰啲影相馆噶嘛。咁就会有好多衫啊，好多化妆啊，好多服饰提供啦。咁、 哦、 话说呢，有个内地人呢，佢呢就去帮衬呢一啲嘅摄影馆啊，咁就影嗰啲汉服写真，咁换衫啊，影靓相啊，帮你 set 头啊咁样啦。咁原本呢佢就揀咗一个3000多元人民币嘅套餐。咁之後呢，你知㗎啦，化好晒妝，咁呢個過程係必須嘅，即係或者必經嘅，佢會叫你喂，不如你試多兩套啊，呢套又靚，嗰套又靚，咁跟住呢就越試就越多衫，越影呢就越多相，咁、 嗯、 最後呢埋單呢就成20000多元港紙喎。係呀，佢初初呢揀咗個套餐就3000元人民幣嘅啫，即係3700元港紙到啦。咁後來呢因為個店員係咁游說佢加衫加相咁樣，咁跟住最後呢就變咗呢佢仲要即場借貸添啊。咁所以先至話係一個陷阱，因為本身呢一位嘅消費者啦，佢就話我冇咁多錢喎、咁然後呢個店員就同佢講唔怕㗎，而家好方便呢，上網用手機就可以網上貸款㗎啦。咁於是乎呢形容就说啦，就话呢位女士咧就迷迷糊糊咁样，已经俾佢 sell 到头都痛埋啦。咁啊，真系搞搞下咧，就成部手机就俾咗佢整。咁、跟住咧，然后就真系借咗钱。咁到佢回过神来嘅时候，就话唔得唔得，我都系唔要啦。咁嘅时候咧，咁嗰、那个店员就话唔得，已经帮你搞好晒咯咁样。咁啊，最后当然就系翻到屋企噶嘛，老公又帮佢去店铺嗰度理论啊咁样。咁啊，搞到即系都好大件事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就令我醒翻起啊，嗰阵时去帮衬呢啲服务咧，佢真系会影完相咧，系咁 sell 你嘅，系咁 sell 你。喂，呢张又靓，嗰张又靓，加钱啦、啊，加钱啦、啊。咁真系可以勾晒笔噶呢件事。 哦，有啲似去主题公园咧、玩完嗰啲过山车啊，嗰啲机动游戏咧。咁佢咪會影幾張嗰啲相嘅？ 好多呢一類型咁樣都用呢個套路噶嘛，即係先嚟氹啦，俾多啲選擇你啦，然之後最後就鬧啦，甚至乎用啲即係粗鄙啲嘅方法去威逼你啦，即係嚟嚟去都係嗰幾個套路噶啦。所以最緊要係一樣嘢嘅啫，你堅定地唔要咯，唔要。 除咗向毒品說不， 係啊， 向呢啲銷售都說不， 說不 啊 ，say no 咁樣 個定力好緊要喎、因為尤其是咧得你一個人去消費，即係唔好話影相啊，定係去美容啊，定係點樣？總之去到一啲地方咧，佢可能會游說你加錢買 package 嘅時候咧，即係你自己一個人咧係要。即係好有嗰個決斷力話唔好，如果唔係咧 ，sell 兩聲好容易就遞咗張卡過去。所以我以前咧都有試過，譬如去一啲明知佢係好落力 sell 嘢嘅鋪頭，但係譬如我一定要去幫襯，因為我之前買落嘅咁樣。咁我通常我就真係唔會帶信用卡去咯，即係我直頭打開銀包俾佢，但係我冇啊，我冇啊咁樣。 跟住佢唔俾你走喎、 啊。係咯， 冇得唔俾我走咯，咁佢都達唔到佢嘅目的咯。我就真係俾佢睇，我冇得碌卡，碌卡都冇啦。 嗯， 係。咁不過今次呢一個就嚴重啲咯，直頭係幫佢網上借貸。 係啦，呢啲擺明係一條龍啊，一條龍去呃你啊。 係啊，呢啲騙案二啊，即係警方防騙熱線就幫到你啊，隨時呢啲咁樣。咁啊，總之大家醒目啲啦，即係依家世道唔好或者經濟唔好，特別多呢啲偷呃拐騙嘢噶啦。咁啊，自己就提高警覺啦，做個醒目啲嘅人啦。聽下晨光第一線，你都知道更加多啊。Kitty， 你都係醒目女嚟嘅，係咪先？係 啊，所以我咪唔帶啲信用卡喺身咯，我冇錢㗎。 叻啦， 好啦，同 Kitty 講咗咁多先，唔該曬你 ，thank you。好啊，咁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咧65%啊。 龙尾去到科学园对出，龙翔到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慢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一带行车缓慢。咁至于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浸会桥面，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骏逸街嗰段比较挤塞。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啱啱讲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排到科学园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马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龙尾排到科学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明德村明道楼、将军澳彩明苑彩桂阁、柴湾兴民村文日楼、筲箕湾爱东村爱泽楼和将军澳宝林村宝智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咧要跌啊，跌65点，标普500指数咧收报啊4602点啦，跌2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多啲，跌177点啊。不过咧港股咧好似啊无惧风雨飘摇啊 ，ADR 咧全日冇乜方向，按比例计算咧大概跌11点到啦。咁啊冇方向唔紧要嘅，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揾到你自己嘅方向噶啦。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好，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咁梗系关顾下我哋飲食业嘅朋友仔啦，有喺中环开餐厅嘅 Kelvin 啊 ，Hello Kelvin 早晨 ，Hello 早晨，大家好， 不如都讲下啦，嗱即系你哋餐厅咧，其实开咗就唔耐嘅，不过咧就迎嚟疫情咁样，点样可以逆境自强咧？特别系即系依家都有啲新嘅 policy 嚟紧，可能有机会都放宽翻啲啦，咁希望大家百毒不侵啦，亦都疫情快啲过去啦，咁啊。飲食業可以我哋報復式去飲食咁就正啦嚇，係咁開啲酒啊、生蠔啊嗰啲嚟食下飲下咁啊正啦。咁啊 ，Kelvin 不如講下你哋即係創業嘅過程啦，以至啊面對疫情嘅一啲處理嘅狀況，俾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聽下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thank you。咁咧，其實我係開餐廳係我14年前嘅夢想嚟嘅，即係嗰時大學畢業咧，我就想開間餐廳。咁但係因為咧，即係我畢業咗之後咧，就唔係做餐飲，就做金融，咁做咗10多年。咁我之前都係飛嚟飛去啦，咁但係因為疫情關係就留咗喺香港。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個好朋友咧，佢哋生日啦，咁我哋就一齊話：，喂，不如我哋喺香港真係開間酒吧啦。本身係咁諗嘅，咁但係即係諗諗下話，唔係喎，開酒吧如果即係疫情繼續係咁咧，可能未必開。咁我哋不如即係做一間餐飲，即係開間餐廳咁啦。咁好老實講，其實因為我哋即係對呢樣嘢唔係好熟悉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就揾咗好多人攞意見啦，跟住亦都睇咗40-50间鋪啦。咁我哋最尾就定咗都係一係唔想做，一做咧就都想做好佢。咁就最尾決定咗喺中環就開我哋第一間餐廳。 就無奈啦，咁疫情又停晚市啦。咁對於你哋即係做 fine dining 嘅一啲餐廳，即係難免真係有啲影響。你好難話即係晏晝流流啊，已經食到好第四道菜、第五道菜咁樣。咁當然我知道 lunch menu。你哋都好多嘅變化啦，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窮則變，變則通，有冇都打亂咗你哋嘅陣腳咧？我想問一下， 真係有啊，因為我哋本身一開始淨係做晚市，唔做午市嘅本身係，咁我覺得第一個最大嗰個亂咧，就係我哋同班夥計啦，因為始終我哋。同股東佢哋咁講話就係做晚市，同我哋班夥計、班廚房嘅同事啊、樓面啊，都係安排呢樣嘢。咁但係當一收到話禁咗晚市要做午市嘅時候咧，咁第一件事就係、是、啊，咁我哋做唔做啊？咁要做要準備嘅喎，咁點搞啊？咁同埋係咪真係做到㗎？我哋嘅地方夠唔夠做㗎？咁樣咁淨係呢件事，我哋都搞咗可能即係一個禮拜都傾唔到一個係真係好實質嘅。咁但係到最尾。我哋真係去落實就話，我哋都要試啊，唔可以一成不變，唔可以就咁停咗喺度。咁不如我哋試住做啦。咁嗰刻個心情其實自己都係會有好多不確定性嘅。我都相信我班同事都係。咁但係好慶幸嘅就係大家都願意去試啦。咁我哋就一月份就開始做做 lunch menu。咁第一個月其實好即係好靜嘅，真係，因為我哋又冇特別去做宣傳啊。咁但係我哋心裏面諗就係先做好個食材，咁可能佢俾到我哋多啲時間去調整究竟啲嘢食究竟係咪迎合到佢哋嘅口味，即係啲客嘅口味咯。咁所以嗰班我哋班夥計咧就好即係好用心咁，即係每日都去改變啦，去不斷去諗一啲新嘅嘢。咁去到二月份咧。就開始好啲啦，咁但係又出現咗第二件事，即係直情係要即係大家都唔可以出街啦，即係大家都做唔到，咁其實又影即係嚟咗第二個係好混亂嘅嘢咯，出現咗嗰陣時 係咁，所以即係有陣時逆境之間，即係做生意做老闆咁，當然啦，即係你繼續擁抱你嘅夢想啦，即係夢想係無價嘅，咁但係。租金係有價錢啦，咁啊，我唔知道即係可能業主方面會唔會都搞下租啊，或者即係叫做同員工都同步過冬啊，咁啊捱過呢一關啊，咁樣咧嚇。 會啊，咁我哋嘅業主都好好，即係都減咗少少租俾我哋嘅，咁再加埋即係都有啲政策啦，咁所以我哋都多咗個議價能力啦，即係如果唔係我哋真係俾唔到租住，唔交住，咁所以佢哋都有減少少。咁同埋班夥計啦，我哋都真係同我哋傾完，其實有出一啲無薪假俾佢哋，即係我哋本身諗住成間餐廳直情唔開嘅，即係有啲股東話，不如我哋直情 close 咗啦，見到其他餐飲集團都要 close 咗，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有危有機，同埋我哋都要體諒每一個員工，佢哋都佢背後都有屋企人，咁我哋都希望即係都能夠支持嘅都做咯。 咁希望即係都多啲好似 Kelvin 咁樣咁好嘅老闆啦，咁體貼員工啦。咁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 Kelvin 接受我嘅訪問啦。咁預祝你嘅餐廳咧，即係逆境可以自強啦，捱得過之餘咧，第時咧仲可以。 發開下分店啦，即係惠及下九龍區嘅市民咁都好啊，好嘛？唔該 Kevin， 多謝曬 ，thank you 曬，好啦，大家身體健康，拜拜。 好，拜拜。 晨光第一線， 家給你打氣。 每個家庭都有獨特嘅方式表達愛， 不論順境逆境， 家人總會常伴左右， 同你打氣。 晨光第一線，家給你打氣。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我是家庭议会主席彭允熙 Melissa。 来到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啦。咁既然讲到家庭咧，咁我哋香港咧亦都有个家庭议会嘅。原来2007年开始就已经成立，咁亦都一直咧有好多仁爱家庭嘅文化咧就宣扬俾我哋知道嘅。更加咧就将一啲关于爱同关怀啊、责任尊重啊、溝通同埋和諧等等嘅信息咧，就不斷俾咗我哋嘅。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嘅嘉賓咧，亦都邀請到家庭議會主席彭允熙女士。早晨 ，Melissa。 早晨啊，主持人小白，好開心可以同你傾下偈，做一個分享。 係啊，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家庭方面嘅重要嘅信息啊。因為咧，我哋對於家庭嚟講嘅概念咧，其實大家都知道係一家人一定要相處融洽啦。一家人相處的方法其實真的很想知道我們怎樣可以能夠彼此有一個更加加深的了解呢？雖然說就是日見夜見，但可能有些家人我未必真正了解的。 Melissa， 是啊，其實大家一家人一定要了解多一點，了解最重要就是有溝通。 嗯， 其實大家住在同一屋檐下一起生活，但因為平時可能忙又要上班又要上學，但是我們一定要明白即是我哋个家庭咧，大家唔同嘅朋友喺家庭度，你有唔同嘅角色。 嗯， 但系你要同人倾偈，要沟通，咁同埋好多时大家都知，有时唔同事情你有唔同嘅睇法啦。其实唔同睇法系好正常嘅，咁因为唔同年代嘛，又有唔同背景，可能即系读书嗰时又唔同。 嗯， 咁其实我觉得咧，大家咧就最紧要多一啲沟通。咁啊，倾下偈啦，尤其是食饭，屋企坐埋食饭咧，就更加系一个好机会倾下偈，唔系各自咧都忙住睇住手机啊、电视啊或者电脑，咁就唔系好啦。我哋都会建议大家最好放低手机啦，咁同家人一齐倾下偈，讲下最近屋企发生咩事，你读书发生咩事，工作有咩事可以分享，咁可以轻松啲表达下，大家有时有啲共同嘅话题，有时一齐笑一下，一时倾下。咁、那個關係會更加輕鬆，更加好噶。 咁但係咧，唔係個個屋企人好似 Melissa 咁樣，哇！一傾偈就已經覺得，哇！把聲好親切，聽起上嚟好舒服。可能有啲人本身咧，譬如爸爸性格咧就嚴肅少少嘅，有冇啲特別嘅溝通技巧咧，係可以同屋企人大家互相溝通嘅時候，更加容易融化對方嗰個心，容易彼此嗰個了解嘅咧？ 其實咧，溝通嘅技巧咧，我就覺得咧，其實唔係天生就識溝通嘅。 嗯， 咁大家都有啲即係有啲技巧可以學下。 係， 我本身咧都係一個律師啦。亦是一个调解员，咁好多时候第一我哋心理上咧就要知我哋想了解下对方，我哋想听下对方嘅意见啊，听下佢嘅角度。 嗯， 因为我又觉得有时好多人讲嘢咧系自己讲晒自己心里嘅话出嚟，但佢又唔听唔到人嘅，好得意噶。 系， 咁我哋要记住咧，倾偈同埋表达意见沟通系绝对系双向嘅。咁我觉得呢个聆听都系个艺术。可能大家要想下怎样可以听下人家的说话，了解下究竟他们的角度是怎 样。所以呢，聆听呢是沟通的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步。 是啊，因为你记住永远都好像好像大家是双向的嘛。 嗯， 你讲下嘢，人家又回应一下，那就是一个所谓叫大家的答问啊，或者大家的沟通的 conversation。咁、 嗯、 否則你淨係得單向，咁你估而家真係好似大家念書咩？教咗首詩，咁你淨係念曬首詩出嚟 啊？ 咁啊唔得喎！ 咁有冇話到啲方法就係、是、即係既然 Melissa 自己本身都係調解員啦，遇到一啲嘅情況就係、是、可能有啲人性格比較急嘅，我頭先話齋就係佢講曬自己嘅嘢先，但佢忘記咗聆聽，又或者有啲人咧性格比較暴躁嘅，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佢即刻舒緩嗰個情緒？然后肯坐定定开始聆听 呢，我又觉得呢，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呢性格比较即是可能暴躁啊、 嗯、 或者你自己是讲嘢比较好单向或者好快只是讲晒自己意见，咁已经是成功走出第一步啦、 哦、 因为你知道自己个弱点啦、 啊、 咁、 嗯、 你知道咗就尽量譬如慢返少少啦讲嘢，或者你讲嘢唔好一论嘴啦、 嗯、 可能你讲几句之后俾返少少空间 等你譬如你同屋企人爸爸妈妈或者细路俾返个机会去表达佢嘅意见。 係。 呢个好重要㗎。因为好多人呢可能返到屋企你见到爸爸妈妈你就话你今日点呀咁几好。咁就答完㗎喎。 几好咁样。 咁我諗呢我哋可以呢如果想同人溝通深入少少就盡量可能問一啲問題唔好淨係個答案可以話啊係定唔係幾好咁就算。可能你會問一問題可能問一下你今日返學你今日返學可能去打籃球比賽個情況點啊。咁你問咗一個問題你俾啲空間你個姐姐女女去回答你。咁或者分享佢對呢件事嘅參與嘅感受，咁咪好啲囉。咁、 哦、 我又覺得溝通唔係一朝一日嘅。咁你每日傾多少少，咁大家係了解多少少。另外一樣可以分享就係、是、可能即係有時比較忙呢、 嗯、 你大家都試下用下一個有鼓勵性嘅眼神同人打個招呼。 嗯、 因為好多時你同人講早晨，可能你望住本书咁啊，望咗电脑就话早晨。其实咧，好坦白讲，可能你同爹哋讲早晨，其实你对住个手机讲，爹哋都唔知道你同紧边个讲早晨。 系啊系啊。 同埋大家会觉得咧，近来咧有时咧，可能你出去，可能而家我哋好叻咧，即系同时间做几样嘢噶嘛。你可能咧，一边咧就喺个电脑度打紧嘢，一边就同人倾紧偈嘅。 嗯。 咁你一边就可能同阿妈又喺度即系讲紧某一啲嘢。其实咧，大家都唔知道究竟你对住手机同你手机另外嗰边嘅朋友倾紧偈啊，定系同紧屋企人倾。 系、哦，而家手机好多时候大家都用语音啊嘛，咁就算见到你讲嘢，你又拎住部电话，可能屋企人都会觉得你都系同紧朋友倾偈啫。即系所以话同屋企人倾偈咧，我哋应该系专注呢样都好紧要啦。 其实系啊，我觉得你同人倾偈咧，当然啦，你会讲嘢啦，但系可能你比佢嗰、那个。专注度要多啲咯、 嗯， 可能真系望住人嚟倾系好啲嘅。 系咁啊，同埋头先我都喺 Melissa 身上面学咗一样嘢，我要赞一赞自己。好多时候我问仔仔咧，佢上完网课之后点啊？今日学成点啊？我唔系等佢好定唔好，我唔系等佢答好定唔好，我反而系问佢咧：阿仔仔，你今日学咗啲乜嘢啊？咁咪有个空间俾佢自己发挥下咯，咁又可以咧有个机会倾下偈啦。 系啊，小白，你呢个方法系好可行嘅，好好嘅、 嗯， 因为你真系俾佢一个空间去讲佢嘅感受嘛，同埋讲佢学咗嘅嘢嘛，唔会净系俾一个系唔系咁就嘅答案咯。 嗯，咁今日咧喺 Melissa 身上边咧都学咗我自己最重要嘅关键系咩咧？就系、是、第一同人倾偈要聆听。第二，同人傾偈嘅時候咧，仲要專注去到咧就係發言，咁大家咧心靈上先至可以溝通得到，同埋可以為大家互相加油打氣啊嘛！今日朝早唔該曬 Madison， 多謝你， 多謝你， 好，拜拜， 拜拜。我係家庭議會主席彭允熙 Melissa， 我覺得最能夠向家人表達愛同埋打氣嘅方法係一個肯定有鼓勵性嘅眼神。記住，家永遠係自己最堅實嘅後盾。亦是一个最好的加油站，等我们充满能量，可以面对任何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又是时间学一下些财经术语，讲一下什么是绿鞋机制啊。绿鞋机制主要是市场气氛不好，对发行结果不乐观，难以预测的情况底下使用的。目的就是防止新股在上了市之后暴跌，所以一般都会采用绿鞋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调节的规模，提供一个供求平衡的效果。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旁边拨通咗啊陈太喺度。早晨啊，陈太。 系早晨啊，白元浩。 系咁啊，你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说话咧？想透过我哋啊，同你身边嘅人讲，或者同其他嘅朋友讲咧？ 我咧就赞扬医护嘅， 系， 因为咧香港嘅医护真系好辛苦。 嗯。 我亦都 即系亲身去见诶诶、见证到佢哋嘅辛苦法啦。 系，你嘅经历系你嘅经历系点啊，陈太？ 因为咧，我孙仔咧就响22号，喺24号咧就抽筋发烧入咗医院， 嗯， 休克咗， 嗯。 咁首先我打咗救护车嘅时候咧，打999咁样，嗰边咧就已经系一路咁样安慰我，教我点样做啦。 系。 咁佢话直接到救护嚟到咧，咁佢就收线啦。咁、我又觉得即系呢个好好啦， 即系好似有人陪住咁样。 系啦系啦， 系。 咁直到救护嚟到咧，佢救护都好细心啦，即系话啊 B B 高烧啊，你有冇同佢问身我有啊咁。咁、一直都系陪到去到医院啦。见到医生又好细心咁，即系去话啦，佢可能系有都可能系即系有去快速测试啦去。去睇佢啦，所以我又觉得佢哋好辛苦啦， 亦都好细心照顾你。咁喺呢个过程入边，你感觉得到其实佢哋都好用心、好尽力，系嘛？ 系啊，系啊，所有嘅医护都好尽力咁样去帮我哋。咁甚至乎上到病房啦，有两位医生咧就已经系问咗个情况啦，即系之前一位，跟住接更又另外一位咁样。好细心咁样问 B B 嘅情况啦，即系讲翻，问佢之前系点样发生啊，之后又即系而家讲翻佢嘅情形系点样啊，咁到而家都系一直咁样都系跟进紧佢，因为 B B 仲未出院， 仲未出院，但系情况都好转好多系嘛，而家， 情况好转好多， 咁啊好啦， 咁佢因为即系好细心啦，总之就系、是，仲有咧，我系亦都系多谢一个屯门医院嘅脑神经外科嘅医生，那个是朱世乐医生，他因为他跟我妹妹做了，我妹妹的脑那里有些问题，咁做了手术之后呢，到现在一路都是这样跟进紧，同埋好细心好细心咁样去对病人呢，所有的医护都其实对病人都好细心的。 是啊，这个真的绝对同意啊，真的今次在我们叫做新冠肺炎的情况底下啦，咁医护呢就直头好似一位又一位的战士去到帮我们对抗这个病毒，见到就守护住我们的健康。其实就算是未有新型冠状病毒之前呢，其实医护人员一直以来都是抱住这个心去到呢，就是为市民的健康去到把关，这个真的医护人员一直都是应记一功。 是啊，真的好细心，我在这里我真的好感谢他们，好感激。我个孙仔叫做孙子睿，我妹妹咧就叫做林丽卿方烈，咁佢系多谢朱世乐医生嘅，系屯门医院脑神经外科嘅， 收到。 咁、我亦都系一位确诊者，我而家在家隔离。 系，咁你自己情况本身系 OK 嘅，而家系嘛？ 都确诊咗几日啦，而家今日嘅情况就好啲啦，已经。 系，你都要多啲休息啊，饮多啲水啊，嗰啲好唔好啊？ 是啊是啊，多谢，即系所有同埋个政府个安排都好好咯，啲物资啊，所有嘢都好好，即系其实个政府都做得好好嘅。 系，咁啊明白嘅，咁啊希望咧，所有嘅医护人员收到你嘅祝福啊，或者你嘅明白嘅心意之后咧，咁啊大家全香港、全世界一齐咧，继续为呢一个嘅抗疫战啊，做好自己嘅本分。 我多谢屯门医院五多嘅嗰个病房嗰啲所有嘅医护， 5D 病房嘅所有医护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好，明白晒，多谢你嘅电话先，陈太，我哋下次有机会同你再讲过啦，拜拜。 唔该晒，拜拜。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聚，无畏更无惧。 晨光追踪31。 嚟啦，追踪31，钟哥一齐请阿唱出嚟倾下偈先。早晨，阿唱啊！ 早晨， 早晨啊，早晨，钟哥，早晨啦，欧早晨，各位， 咁啊，好介绍， 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日傍晚六点半啊，继续有呼吸美学第二季，咁啊，今集嘅节目咧，同大家介绍下岭南画派啊，呢一个中国嘅画派，咁啊，当中咧有一个系重要嘅大师叫做赵少昂，咁今集咧就会请嚟咧呢个香港文化博物馆嘅馆长啊。阿邓文亮博士同大家咧介绍下佢嘅风格咁画，咁咧佢又会从咧即系阿赵少昂咧几幅嘅画作咧去分析佢艺术成就，就从呢个画材啦、布局啦、用色啦同埋肤色等等嘅四方面去分析一下佢啲画作嘅特别同埋点解咁靓啊，咁啊呢啲画作咧全部都喺香港文化博物馆嗰度有得展览嘅，咁啊而家疫情关系啦，文化博物馆啊暂时停止开放，咁啊。系啦，睇咗节目先，今晚咁啊，之后重开翻咧，大家去再去睇下赵少昂嗰啲真迹咧，咁啊更加投入啦嘛，系嘛？ 好啊， 可以睇睇啦。好啦，接住落嚟咧，跟住仲有防疫速递同埋咧呢一个铿锵集喎，今晚 冇错啦。咁啊，今晚七点半有防疫速递啦。咁啊，今集会同大家睇下咧，近日疫情放缓咗啲啊嘛。咁啊，政府宣布咧就放宽呢个旅游新措施。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了解一下详情。咁啊，紧接住去到夜晚八点钟有铿锵集。今晚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咧香港古迹嘅保育情况喎，咁啊香港咧原来有好多个嗰啲被评为一二三级嘅历史建筑，但系咧系啦好多呢啲保存落嚟咧就话用呢个保育活化之名，但系就交晒俾咧商业营运嘅，咁啊好多人批评啦，话失去咗原本呢个社区价值，甚至乎佢哋好多时咧系成栋古迹咧移走重建咁话喎，咁啊。要保育呢啲建築咧，除咗商業活動之外咧，仲有冇其他路可以行咧？咁啊，分呢個歷史建築三級制又係咪真係足夠咧？今晚八點鐘鏗鏘集同大家講下啦嚇。 好，多謝。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话，要谴责英国政客向两名英国大法官施压，导致他们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相信两人是承受不到政治压力。他对事件感到失望和遗憾，强调政治和司法独立是两回事。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两人辞任并没有实质的理据，例如提出本港民主进程和个人自由受威胁等，即是属于政治争拗的议题。而本港终审庭目前只是处理过一宗涉及香港国安法的保释情况，未涉及审议国安法罪行。如果以此政治理由辞任，会令人误以为香港并没有司法独立。他又说，相信事件不会影响终审庭的运作，但估计日后委任海外法官取决于有关国家会不会敌视中国和香港等的因素。警队首次派出警察医疗特别小组到三间公立医院协助提供非紧急救护车服务，加快运送新冠或非新冠病人转院、出院或者转往其他隔离设施。今个月初至今已经为超过1800名病人提供运送服务。小组由40几名现职和退休警员组成，属于自愿参与，曾经接受警察导向战术急救医疗课程以及医管局提供的专门训练。小组由两名警察学院荣誉医务顾问带领。有份参与小组工作的新界北冲锋队高级督察蔡清峰说，体会到基层长者的需要和前线抗疫及医护人员的压力。另一名参与行动的警署警长黄敬慈说，日后带领同事执勤的时候，对一些预防感染的措施意识会更加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认为，与其向中国施压以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不如推出鼓励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政策。戴奇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说，华府对北京征收大规模关税，但北京的政策几乎没有影响。虽然美中对话大门打开，但是华府必须承认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有局限性，因此有必要采取新策略应对。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过去记忆，当下怀念，这一刻记忆犹新。四月二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倪炳郎同你用歌曲细说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香港单车好手人才辈出，除了李慧思，还有最近赢了全运会公路单车赛金牌的李思荣。 我想点 Beyond 的光辉岁月送给童心，我同佢系同伙，然后每一日练完车回嚟，我哋都会好攰，然后我哋听住嗰句歌词，我得翻呢个茶楼去学，然后迎接光辉的岁月，迎接我哋下一日的训练。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小学同学。早两日有朋友打电话俾我，话嚟紧有聚会，好期待。我话疫情期间仲搞聚会，佢话当然唔系啦。最近同一班老朋友喺互联网碰头，讲开话好耐冇见，等疫情过咗一齐见面。我问佢乜嘢老朋友咁厉害，要约咁耐？佢话系佢嘅小学同学。我朋友同我差唔多年纪，小学同学即系差唔多半个世纪前嘅朋友啦，竟然可以联络到，真系缘分到。你可能会话啦，我有喎、哦，咁你真系要好好珍惜。试问一生人几可有朋友可以 keep 到五十年不变？我朋友话另一个问题就嚟啦。我问佢乜嘢事咧？佢话由于太耐冇见，唔知其他同学变成点。我话应该同佢差唔多五十零岁咁样咯。就算 keep 得再好，都唔会似十几岁啩。他说之前他们开了一个群组，叫每一位小学同学摆张近照上去，让大家可以重新认识一下。我朋友看完啲相之后，哇，原来自己是最老那个。我问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个个都用了不同的美图程式，务求令自己改头换面，好像不想其他人认到谁是自己。又是喎，而家好多人明明已经有返咁上下年纪，系都要将自己执到唔似自己为止。有啲直头执到唔似一个人添，成隻怪物咁。唔通年纪大咗就接受唔到自己老？其实系自己接受唔到自己老，还是接受唔到人哋觉得你老呢？我同我朋友讲，唔紧要，未必一定个个系咁嘅。我朋友即刻话就系、是、个个都系咁。我问不论男女，佢话不论男女。我问男人都系咁，佢话男人仲夸张。其中一个同学仲好有诚意拍咗一段短视频。问题就系、是、冇人认得系边一位。当事人将呢个短视频个样执过晒不特止，最得人惊嘅地方就系、是。佢将只眼放大咗， 如果你有留意一些執相軟件，你都可能會見過可以將眼睛個別放大，就好像你睇緊一些卡通片的造型，眼睛同塊面完全唔啱比例，即係好像睇到一個卡通化的真人，或者真人化咗嘅卡通。又係嗰句，人唔似人。見到一個年過五十嘅男人要將自己變成咁，到底係乜嘢心態呢？到底我哋而家係身處喺一個乜嘢嘅年代呢？一個科技高超嘅年代，一個你以為執完相人哋就會覺得你係靚仔嘅年代，還是一個已經唔敢再用真面目見人嘅年代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原来以往种种出于误会，从前点点关心增加负累，曾对你太心醉，留下一切美好印象。谁料是幻觉，今粉碎。从前对你倾心喜欢共聚，现在再见心中仿佛受罪。人似醉却非醉，原是因你在我心底仍像磨练了不可追。真面目假面具，翻开只找到空虚，偏叫我痴心破碎，才让我最后看清你是谁。谁没真面目假面具，可惜因我而心碎，就让这一缕柔情伴光阴永逝去。原来以往种种出于误会，从前点点关心增加负累，曾对你太心醉，留下一切美好印象，谁料是幻觉今粉碎。从前对你倾心喜欢共聚，现在再见心中仿佛受罪，人似醉却非醉，原是因你在我心底仍像磨灭了不可追。真面目假面具，翻开只找到空虚，偏叫我痴心破碎，才让我最后看清你是谁。谁就让这一缕柔情换光 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腾厨师话你知。 睇下今日 Kitty 介紹嘅教我哋嗰啲係簡單嘢定複雜嘢先。 嗯， 簡單嘢嚟嘅。不過我想問一下你哋咧，如果平時有時即係唔係話好多餸咧，咁啊食啲飯，你會攞啲乜嘢嚟撈飯咧？嗱，我記得之前阿 O 就話中意用腐乳嚟撈飯。 嗯，係啊係啊，依家都會㗎。 咁阿鐘哥咧？ 誒睇你食咩飯嘅啫，即係咩米嘅、嗯。即係如果係日本米咧，我就可以簡單好多嘅、嗯。你俾得梅子我咧，我都可以食一碗嘅。 哦， 系啊，即系酸酸地咁就可以食一碗。如果食系，譬如我哋食开嗰只，即系嗰啲米咧，咁就 香米咁样， 香米咁样咧。如果系最简单啊，最简单，一只生鸡蛋都得噶啦。 嗯， 不过当然咧就 要啲豉油啦， 少少豉油啦，但系唔鼓吹唔鼓励啦。生鸡蛋始终好多人话有菌啊，咁样咧 系嗱咁咧，其实大家咧都有唔少嘅办法咧，就啊冇乜餸嘅时候咧，搵啲嘢捞下饭咁、样就简简单单一餐。咁我寻日咧都好简单咁样整咗一个捞饭嚟食嘅。咁系啦，本身咧我就谂住叫外卖嘅，咁不过咧醒起咧雪柜咧就有一大棵芫茜葱。同埋一棵咧，之前買菜嘅時候，姐姐搭俾我嘅葱。 嗯， 咁我成日咧就唔想嘥咗呢啲佢嘅，因為有陣時咧，你煮餸你又需要買一棵葱喎，咁想要嘅時候咧，你又拿起手又冇。 係啊， 而家唔用嘅時候咧，個雪櫃就擺咗喺度啦。 係啊， 咁我尋晚就嬲嬲地咧，就諗住用咗呢個材料佢咧，咁於是乎咧，我就整飯啦。咁我平時咧都間唔止會食白飯，不過多數咧我就會煲醋米飯嘅，因為我自己就覺得健康少少，即係多啲纖維啊，咁啊冇咁精製澱粉啊咁樣啦。咁但系你知道醋米饭咧，佢就相对个口感咧就比较巷啲嘅，可以话系，系啦，即系鞋口少少啦。咁所以咧，我就将呢啲芫茜同埋嗰啲葱咧，我就切到佢碎晒。咁、然后咧就加咗少少豉油，同埋咧加咗两羹嘅姜蓉葱油落去。咁系啦，就将呢啲葱啊、芫茜啊，全部捞埋晒一齐咧。等个饭啱啱煮好热辣辣嘅时候咧，就将呢个叫做葱油汁啦，咁样就捞咗落个饭嗰度。咁咧，因为你本身我加咗啲葱油落去咧，就令到嗰个巷嘅感觉冇咁强啊，有少少油油地。似食油飯嘅感覺，咁其實咧嗰、那個口感幾好，即係如果你本身都中意食芫茜啊、葱呢啲味道咧，咁其實咧嗰、那個飯咧就幾好餸嘅。咁有啲人就話：喂，你嗰、那個姜蓉葱油，咁你咪又要開鑊整嘅嘛，好麻煩。我想話咧，而家市面上咧都有啲好方便嗰啲醬料咧，有一啱啱買嘅啦，即係嗰啲姜蓉葱油咧，即係好似你平時點油雞嗰啲咧，有一樽樽咁買，咁其實都幾方便。咁如果你話：我唔中意食呢個。姜蓉嘅味道、咁你可以咧芫茜加葱，我之前有试过咧，就加少少柠檬汁同埋甜豉油，又系将佢咧捞埋佢，咁再捞落个饭度咧，一样都几好食嘅。咁我又觉得大家可以试下。 哇！突然间好肚饿添。 系咯，我都有咁嘅感觉、 好送饭啊！ 即系捞饭呢家嘢咧，即系大家都明白咧，即系最紧要野味啲。 系啊，阿 Kitty 介绍呢一个咧，基本上都唔使煮其他餸啊。 系。 系啊， 斋捞就 系，系怼几碗饭啦，已经 有少少嗰啲辣菜脯咧，加埋落去，哇，不得了！ 系啊，已经几碗饭啦，可以，哎呀， 系啊，咁啊，大家食多啲啦，屋企，但食完之后又要减翻，因为好多碳水化合物啊吓喺当中。好啦，唔该 ，Kitty，thank you。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我要借各位打个招呼先。 点解？ 我琴日咧，坐咗一转的士咧，咁啊即系一路坐，咁啊都冇嘢冇嘢，即系个的士大佬就冇出声啦。跟住临落车嘅时候咧，跟住佢先系开声，我朝朝都听你哋噶，俾心机啊， 几好喎呢啲嗬， 好多谢，好多谢佢啊！ 你有冇会俾多5蚊 tips 咧？ 冇啊，琴日佢仲好正价咁样， 正价系嘛？ 正价咁啊，所以咪好咯。咁呢一转咧，即系疫情期间，可能好多的士大佬都辛苦啊，辛苦晒，或者好多其他交通工具或者小巴又好，巴士都好，港铁啊咁样，咁都辛苦晒咁多啊。咁就系琴日嗰个的士大佬，喂，多谢你嘅支持啊！ 系 咁，我哋会继续努力做好佢嘅。 系啊，我哋会继续努力啊！吓。 好，今日咧享乐时代同大家讲下啦。嗱，咁啊，而家大家都成日都想搵啲好嘢食啦。 嗯， 头先 Kitty 又介绍咗咧，就咁啊，葱啊、芫茜呢啲都可以做到啲好食嘅食物嘅。 嗯， 如果你想再懒啲嘅话咧。嗯，其实坊间啊，当然有啲最懒、超级懒嘅就系咩呢，就系嗰啲即食嘅杯面啊、碗面啊，呢啲真系懒中之懒咧。 我以为你讲系猪油捞饭啊， 猪油捞饭 即都难啊，而家都啊。 系咯，但系呢啲你杯面、碗面你可以自己整噶嘛。 嗯， 其实你需要嘅只系热水， 嗯， 冇其他技术噶啦。咁当然啦，你话我倒啲水落去嘅时候，嗰、那个。几多分钟呢、 嗯、 有啲就话三分钟，咁有啲就话可能你想淋啲嘅，你咪淋多少少咯。 系咯， 你想饱肚啲嘅，其实可以等五分钟。五分钟个面咧系真系饱肚。 再索啲水啊！ 再索啲水，系、嗯、啦。咁你想浓啲嘅，你咪落少啲水。咁个汤底啦，虽然都唔建议大家饮，但系嗰个叫汤底咧，咁啊个感觉就会再浓烈啲。 哇！但系最肥就系啲汤嚟。 系啊，最肥噶， 钠含量超标啊！ 系啊，钠含量超标噶，嗰啲咁嘅汤，其实我自己都闻到有阵时都会好香嘅。特别我自己都好中意嗰啲猪骨汤底咧，我唔知点解猪骨汤底就算用粉开嗰啲咧。都几香喎， 特别正系咪？你想讲 系咯，真系唔明点解？ 即系你唔饮晒佢咧，好似觉得做错事咁样。 系啊，有一只我真系忍唔住诶，会饮佢啲汤底啊、 嗯。 就系、是有一只乌冬咧，咁佢系嗰只煎鱼汤底。 嗯， 咁佢咧又唔系话好浓嘅煎鱼汤，但系佢咧煎鱼汤得嚟，佢仲有少少甜味喺度。 嗯。 咁佢甜味我懷疑，因為佢本身入面有個腐皮喺度嘅。咁、 嗯、 個腐皮呢佢就有啲即係糖啦，咁可以令到嗰個湯底呢就甜得嚟，又有煎魚嘅味。咁我覺得個 balance 做得幾好。咁所以每一次食嘅時候呢忍唔住都飲多咗兩啖，但係、嗯、又唔敢飲晒，又係驚呢樣超標嗰樣超標，又係驚中毒嗰啲咁嘅嘢。 限住啦，限住啦、 啊。又要食又好驚，我都係。 永遠都係嗰句啦，好食嘅嘢就唔健康，健康嘅嘢就唔好食嘅。 飲水都肥啊！我哋進入咗一個飲水都肥嘅年。 系呼吸都会肥嘅，而家真系 真系 好紧要啊！ 难搞难搞， 系啦。咁我最近咧都揾咗好多唔同嘅呢一类型咁方便嘅面啊。好啦，咁呢啲面咧，其实就可以首先归纳为两类嘅、 嗯， 即系之前都曾经提过噶啦。睇下你想系食面嘅，定系想要佢个汤嘅，通常都系分呢两派嘅。好啦，咁我就沿住呢两派咧，咁啊去到揾啦。有啲咧就喺香港嘅市面咧都有得卖嘅。但我揾咗一啲咧，就算係有得買咧，佢都係一嚟期間限定，二嚟咧就係、是、有機會都幾難揾得到，即係一定要去嗰啲可能日資百貨公司嗰、嗯、一類咧，先至有機會俾你揾到。最佢賣曬，佢唔知入唔入貨喎。好啦，有幾隻咧，我都幾想試一下嘅、 嗯。 其一款咧就係、是、一個叫做蘋果批撈麵。 嗯， 蘋果批撈麵係點樣嘅咧？好啦、嗯， 你同阿 O 講啊。 点解啊？ 唔啱我咯， 唔系苹果批你 O 唔 OK 啊？ 苹果批 OK， 捞面 O 唔 OK 啊 ？OK， 两样捞啊， 唔 OK 嘅 fusion 嘢啊， 苹果批捞面啊！我哋有阵时咧，如果食嗰啲呢啲咁嘅即食面咧，咁佢咪有包嗰啲好乾咗嗰啲食物嘅，嗰啲细粒嗰啲咩红萝卜啊、 葱啊， 冇 错 啦，冇 错 啦。咁佢呢个咧就系有一包苹果喺度嘅，咁苹果咧就系切到手指甲。咁大塊嘅啫， 蘋果嚟，蘋果乾嚟嘅， 蘋果乾嚟嘅。咁、 嗯、 你浸咗落去，斷估你想象到佢都唔會發好大嚿啦、 嗯。 但係佢食落去嘅時候，佢就係會有啲蘋果味。佢想做到呢個效果嘅。咁、 嗯、 但係咧，我點解話想試呢？因為佢我記得佢負評咧非常之犀利， 即係負評好高。 喂，咁你呢個就係地獄廚神啫，咁樣。 佢做咗出嚟，佢賣、哦，佢、 嗯、 賣，但係佢做得差，但係都仲有人買、哦。咁呢個就係我想試佢嘅原因啦、 哦。 即係咪即係一個面可以做到咁難食呢？ 正所謂食開啲正常嘢，係時候食啲唔正常嘅嘢，俾啲味覺衝擊自己係咪？ 其實我喺嗰、那個企鵝嘅超級市場咧，我有食過一隻我朋友送嘅，一隻佢聲稱係超辣嘅，佢、 嗯、 甚至乎而家寫咗喺度，如果你唔捨得辣啦， 我買過啦，嗰、這個、一盒嘢成個正方形嗰啲嘛， 係啦，類似呢啲嘅， 但係係咪真係好辣先？ 我就真係食過，佢咧係佢係辣嘅，事實上佢係辣嘅，但我覺得佢辣得嚟唔好食。个原因系因为佢辣到佢净系得翻个辣， 系啦，好单一啊， 冇 单一个味道。 如果你辣得嚟，喂，原来佢仲有啲海鲜俾你嗰啲味放住啊，喂，咁啊第二样嘢，佢、 嗯、 辣到咧就净系得辣嘅话咧，咁我就觉得佢好嘥咗件事同埋嘥咗个胃。 佢封面系咪净系写住个辣字咁样啊？ 嗱，类似嗰啲咯， 咁咪就系咯， 唔系写住个新字啊， 系啊， 写住个新字， 跟住有啲咩嗰啲咩日本乌鸦定唔知咩神喺度咁样喺度嗰啲啦。 佢冇写到话海鲜味，佢冇写嗰啲啊嘛，咁即系斋。齋一個味道就係辣咯， 所以就我覺得呢啲咧就我認為太過單調啦、 嗯。 好啦，另外一個咧 我就觉得我唔会试。不过如果见到咧，应该可以俾钟哥试一试。就系咩咧？纳豆味嘅即食面。 哦，喂，我都唔得呢个。 点解啊？ 纳豆系送饭或者斋食。 哦，即系你食纳豆嘅。 我想我好中意食纳豆。 中意食纳豆。 所以点解？ 好中意食纳豆。 我近排睇咗一个咧研究报告话，日本人点解特别日本嘅男士咧养生之道咧，就系常吃纳豆。咁啊，佢举出两个咧好标志性嘅人物。第一位咧就系木村 拓哉， 第二位咧就系清水健先生。咁、哦、如果你知边个清水健咧，你就知道哇，都好劲下。 你食唔食啊？ 我唔讨厌，但系你俾到我食咧，我会食嘅。 我话你听，我喺日本即系如果去嗰边旅行咧，我朝早早餐咧好简单，一碗米饭。一盒納豆，一隻生雞蛋，撈埋落啲醬油，哇，不得！ 咁呢個納豆碗面式嘅食麵， 但撈面唔好食咯，撈面唔好，我唔中意，即係唔中意納豆同啲面。 所有嘢撈面，就算佢最中意嘅明太子。捞面， 明太子 捞面 OK 喎， 明太子 捞 面 OK， 我反而明太子捞饭先好食喎， 两个都 OK， 呢个我就 OK 啦， 唔紧要， 系啊， 睇礼拜 食啊， 系啊，礼拜六又搵啲好嘢食，唔该小白 ，thank you。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